大邱一名南韩空军确诊新型肺炎，令到当地军队确诊病例增加至37宗。另外，驻韩美军在大邱的基地，一名南韩雇员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令到驻韩美军相关的确诊病例增加至9宗。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法案，容许首相安倍晋三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共同社报道，法案同日将会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执政自民党和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早前已经就法案达成一致，预料法案将会在星期五获通过。根據法案，日本一旦進入緊急狀態，地方政府可以指示當地居民留在室內，並且要求學校停課和取消活動。政府還可以要求藥物及食品供應商提供基本物資，以及臨時接管私人土地和設施，用作提供醫療服務。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3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30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3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蚊，升6毫；中国平安84.1冇升跌；阿里巴巴195.5，系升1.9；友邦保险71.1，系跌3毫；汇丰控股48.7，跌5仙；建设银行6.27，升4仙；小米集团11.98，跌8仙；中国移动58.6，系跌2毫；美团点评96.05，系升咗5仙。华夏沪深345.55，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1，英镑10.169，瑞士法郎8.371，澳元5.096，加元5.690，新西兰元4.911，欧元8.8699。每百日元对港元7.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2。日经平均指数报19,370点，跌328点。港金现价报15,4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美元，卖出1,6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影响到严重挤塞噶。咁先讲东区海底隧道啦，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三条线啦，由东隧过香港都挤塞噶。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啦，龙尾咧就排到去观塘绕道啊，近住丽晶花园。咁亦都影响到观塘道去东隧方向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上村。咁将军澳道啦，转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园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九龙入口咧三边咧过翻去咧都挤塞噶。咁一个龙尾咧就喺观塘绕道啦，近住丽晶花园。咁另外观塘道去东隧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上村。将军澳道去东隧啦，龙尾就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欣怡花园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东隧去香港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比较挤塞嘅咧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中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西湾河文源中心对出啊。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嘉华国际中心对出中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西湾河文娱中心对出。

做咩？你即系你而家要细细声讲嘢，你惊一句早晨嘈醒晒全家人嘅话咧，咁你就开始忙到几多天啦，系咪？ 我系啊，我开始觉得咧，喺 home office 特别当你有细路嘅时候咧，我而家发觉咧，我好似喺嗰啲北美地方同你打电话咧，我而家呢度半夜十二点啊，因为我全屋咧仲有二分一嘅人口咧，而家仲瞓紧觉噶。 咁难得，点解佢未起身啊？十点几喎。 一啲都唔難得啊！你知唔知啊？呢個係連鎖反應嚟㗎。一個咧，嗱，即係因為都係 home office 同埋呢一個咧唔使翻學嘅關係咧，我諗好多家長咧可能都會有呢個頭痛咧。可能個僆仔咧，佢琴晚咧玩得太夜啦，太高興啦，中間佢唔瞓覺，佢唔瞓覺咧，我爸媽陪佢咧。而家咧，我有二分一嘅人口咧，細大嗰個小朋友咧仲喺度瞓緊，跟住我另外嗰個大人。即系我老婆咧，一样都喺度瞓紧，我而家就唯有匿埋喺度同大家讲：大家早晨啊！都仲有人喺度晚安紧啊！呢个真系好大嘅时差，而家对我嚟讲真系。 咦，咁啊，细细佬咧？ 哇，细细佬咧真系正啦，一早已经瞓醒咗啦，完全系咩？你知唔知咧？即系 咩状态啊？ 我进入一个好兴奋嘅呢一个叫做亢奋状态咧，正好啊！你知唔知？正好带出咧今日咧其中一个新闻咧，就系咁讲嘅。有啲人就话：喂，你琴晚瞓得好唔好啊？咁样佢话好啊！我自从买咗股票之后咧，我就同 B B 一样咁样瞓得咁好啊！我话哇咁好咯，系每两个钟就醒一醒，要喺中间喊醒。 因为琴日见到咧，即系美国嗰方面啊，即系个股市，我临瞓之前我直情见到咧，即系即时新闻就讲吓、啊，喂停、啊、停十五分钟，我跌到要咁样。最终咧，琴日咧就系啦，最终琴日咧就总共咧跌咗超过二千点嘅咁样。嗰啲咧嗰个点数我仲喺度睇咩啊二千零几哦。我以为年份啊，你知唔知啊？原来唔系啊，系跌咗几多点啊？不过起码好似咧，即系我头先睇到今日香港开市嗰阵时咧，估计都系会叭叭声嘅。 又有弹反弹，唔知点解？ 系啦，可能就因为即系有啲嘅专家都会话啦，因为之前咧即系我哋就比较早感受呢一个嘅疫情啊，所以咧即系嗰个股市都适当地调节咗啦，咁样希望就系咁啦。如果唔系，大家即系晏觉都瞓唔到嘅阵间。 系，但系问题系真系嗰个泻得好紧要咯，真系好泻。我见到咧琴日咋吓，好多只股票咧，佢哋嗰个最新低位咧系琴日咯，即系或者呢几日嘅低位咯，已经低到冇得可以再低啦。 咩、三年新低啊？系啊，系啊，吓亲你啊，真系。咁嗱，琴日我见过咧，有人计过条数咧，佢就话：喂，佢而家咪搞到又要跌停咗咧个股票咧。 系啊， 佢话你知唔知对上嗰次美股嘅期系几时咧？咁样。 我唔知喎，即系我哋鬼知股市咩咁样， 即 又唔系好似话， 即系对上嗰次系咁大， 佢有嗰、那个系啦，即系跌到咧，佢有嗰个所谓熔断机制咧，即刻要停一停市咁样， 一个停板嘅机制。 系啦，佢究竟系几时咧？跟住啲人发现咧，好邪喎，佢话咧对上嗰次跌停咧，其实就系2016年11月8日， 系、 究竟咩日子咧？嗰日就系穿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都有啲事发生嘅， 系啦， 系有啲事发生。 大家就话，咁究竟如果咧美国总统劲啲啊，定系呢一个新冠肺炎劲啲咧？ 咁应该系肺炎啦，系咪啊？ 系啦，即系如果我哋系用人嚟计嘅话，系肺炎劲啲啊，定系肺炎劲啲咧？咁应该系肺炎劲啲嘅，因为肺炎咧跌到咗成二千点咁样咧。 系啊， 咁所以咧就好得意咧，大家就话哇喂，佢跌到咁样咧，咁究竟你仲有咩？即系可以去做咧，咁样，然后大家就不停咧喺度苦中作乐咧，佢哋就话，你知唔知咧呢一个所谓熔断机制其实即系咩意思咧？佢话大家如果打个牌就会知噶啦，咁样。 咩啊？ 即系点啊？封盘，我哋休息一阵先，咁样话。 打牌有得封盘嘅咩？即系你见过你喎，嗰啲女神先有得封盘嘅啫嘛， 冚住嗰副牌啊嘛。 佢话如果咧你去打牌，你带咗钱去打牌咧，半个钟头之后咧。俾人 清咗柜桶， 揿住抢， 清咗柜桶咧，你即刻就话启动熔断机制做咩？冇我落去调转条底裤，然后再落去揿钱，休息一阵上嚟，再输过， 防止止跌啊，系咪应该要系嘛？ 咪咯，可能系上嚟再输过，真系好惨。大佬，我觉得头先咧，你讲得好好嘅就系，即系香港啲股市咧。 佢又可以因为咧已经跌得够残咧，佢又唔会再跟住跌落去喎。 嗯，不过我谂咧，即系大家都要小心啊！即系其实大家一早即系话，即系好多专家都会话啊，如果你持货嘅话，或者而家以为跌咗咁多啦，喂，香港又好似系咪跌定咗咧？有人可能会咁样谂噶嘛，系咪先？但系都会话咧，就算你要入货嘅话咧，都分阶段，唔好大大嚿钱咧一次过抌入去，因为有阵时低处未算低呢五个字咧，你又未听过噶嘛？ 系啊，又真系啊，唔好谂住咧，哇，咦，趁低吸纳嗰啲，喂，真系唔可以咁样，即系即系做呢、這个做法咧，你真系唔知几时系为之低位。你有时会觉得，哇，油价唔会去到咁样嘛？哇，而家话俾你听，对唔住啊，全球油价真系吓、啊、叫做全球股灾系因为油价喺度狂泻啊，因为好得人惊嘅呢个呢几个字。 哦，但系你有冇发觉咧？我哋香港系感受唔到油价下跌嘅魅力嘅。 啊，因为你啲电油都系冇减到。 我系咯，即系点样都系嗰个价钱咁样嘅， 好企硬啊！ 你有冇发觉我哋几正啊？人哋全球股市跌到冚冚声，我哋今日耶，我哋跌够啦，我哋停住喺度，跟住人哋嗰啲油价咧系咁跌咧，我哋一样咧可以企住喺度咧，完全都冇减过咁样。 但系起码见到有一样嘢咧，同我哋香港人有关系嘅、啊，我哋同啲油嗰个直接个上落啊，同我哋咧即系唔系好有直接关系。 啊 可能喺个超级市场嗰度嗰啲油就可能紧要啲啦， 系 咪？ 货架上面嗰啲油 系啦。第一样嘢咧，我即系因为可能呢啲嘅金融风暴啊，咩都好，股灾咩都好啦，多咗好多人咧去香港嘅金铺度问价，你知唔知啊？因为金咧 跌咗咩？ 唔系啊，金升啊，你先至想去放啫嘛。 我想放，我又想购入啊嘛。 唔系购入啊， 去 放 啊。 横掂，大家可能呢一排咧手头上啊，你知啦，份工又未必稳阵啦，系咪先？放咁啲手头上面嘅金啊，金价好啊，好似系话呢一个可能。就同香港嘅朋友直接嘅关系啦。 哎呀，我仲谂 咧， 系咪啊？ 你谂住乜？你谂住 我仲系谂，唔系因为咧嚟紧咧，就阿仔咧都就 嚟结婚啦， 系 咪？ 就生日啦，都应该要买定啲嘢咧嚟俾佢咧庆祝佢呢个十八岁生日。就我真系谂住买俾一饼金俾佢噶。 我使乜啫？我都十八岁生日咗，你都未买俾我。阿妈，桂花田妈妈，你俾个金我先啦。 轻送只唔知咩金捞咧，俾小朋友旁身噶系咪噶？ 黐线嘅，唔使乜要嗰只。 唔系送俾朋友噶，送俾拍档噶。 送俾小朋友啊！我话、 你保障我哋嘅安全啊！ 小朋友旁身啊，你唔使咁激动嘅。 熊仔又成日唔准时系咪？你打只金捞俾佢，等佢又金捞又成。 哦，系啊。 我呢一啲咧，睇我样知唔金捞噶啦，都系一只，我要只钻石捞啊！咁样唔该晒啊，唔该晒啊。 仍是这样轻， 有林忆莲呢首歌《早晨》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63%。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嘅嗰个有曾志豪。 但我觉得呢句早晨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尤其是如果你系准备去泰国嘅朋友嚟讲咧，呢句早晨佢哋应该系喊住嚟讲，喂，究竟而家点算啊？系咪先？ 嗯， 唔系话去唔到啦咩？已经 嗱，呢一啲咪有趣嘅地方咯，因为有200万个可能性啊，嗰啲跳出跳入啊、弹弓手啊嗰啲情况咧，不停出现啊。嗱，其实由前日开始咧，已经出现咗一啲嘅消息咧，就系话，喂。香港人啊，如果你要去泰国嘅话咧，咁、你就可能咧去到嗰边咧要有14日嘅自我隔离喎，咁样。 系啦，唔好意思啊，系啦，你真系可以去嘅，冇人俾你去，不过你要隔离14日。 系啦，不过咧连日嚟咧呢一个嘅消息咧系不断咧有变嘅。嗱，琴日又发生过啲乜嘢事咧？例如有朋友佢哋咧就话有传出咗咧就话真系需要嘅，你去到要登机由香港机场咧去泰国嘅话咧，需要。陪同一个医生证明， 哦、 证明住你嘅健康系 OK 嘅话咧，先至可以上机。搞到有人就上唔到机啦。 确定冇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讲到明咁样。喂，咁好似 医生开噶嘛？ 我都想问，如果我想攞，问边个医生攞啊？真系 系啊，啲集客咧就话，其实有边个医生可以证明到你冇啊？ 我谂都冇医生够胆写呢一张纸，系咪先嗱？如果我嗱，我而家就手揸住啊，就喺呢个咧泰国政府旅游局嘅面书专页嗰度，佢就咁样讲嘅，因为好多消息传咗啦，但系呢个佢最新嘅 update 已经系即系佢官方消息嘅 update 啦，系琴日朝头早嘅9:03嘅吓， 里 面讲紧嘅系 里 面讲紧嘅咧就系因应住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最新发展啦，泰国政府咧亦都会采取更加严密嘅入境措施，所有由中国包括香港同埋澳门啦、南韩、意大利同埋伊朗入境嘅旅客咧，需要填写呢个健康申报，合理啊，系咪？亦都要进行14日嘅隔离，嗱呢、這个就即系官方嘅宣布噶咯。不过如果要抵达去到泰国嘅旅客咧，被发现有相关嘅病征，会即时转介，并且接受更加详细嘅检疫啦。14日嘅隔离嘅详情安排系会进一步更新，即系仲未讲嘅大佬，即系大家而家就棘住。喂，就算而家我上到机嘅话，咁我过到去乜嘢叫做14日隔离啊？冇人知，因为连佢哋官方都噏唔到啊。 究竟系要需要隔离，定系 check 到我有事先隔离咧？两样嘢。 同埋咧，生效嘅日期系边一日咧？佢哋亦都冇噏到嘅，即系话嗱，我哋会有啦，但 系 几时系生效嘅咧？唔知嘅，所以真 系。但系我又唔明点解啲咁嘅消息咧咁紧要，即系讲一个国家去俾旅客嘅一个消息咧。可以亂得咁緊要啊！ 你有冇發覺呢啲係屬於嗰啲猶猶豫豫啊？即係咧，當佢咧好想咧你嚟，但係又驚你嚟到咧，如果咧 惹人哋、 有事嘅話咧，惹人或者惹自己咧。佢又即把持不住，即係嗰啲咧欲斷還斷咧，佢就而家咧信息嘅可混亂， 即係又想要你嗰啲 叫做，佢而家真係好似嗰啲， 係啊，因為即係由上個禮拜四開始咗啦，佢話咧試過咧有一位嘅泰國人啊，特別咧就去到呢個北大嶼山嘅醫院嘅急直升度嘗試去檢查，希望可以攞到呢個咧健康證明，咁就可以上機，因為想翻翻自己家鄉啊嘛，咁樣，跟住咧俾咗過千蚊嘅急症室嘅費用啦，但係後嚟咧。去到機場又同佢講話，哦，其實唔需要健康證明嘅咁樣， 喂呀， 即係亂到爆嘅一句講曬都係， 真係有錢嚟喎，真 係。我想問佢個健康證明咧，應該係要點樣去書寫咧？即係佢先至啱數咧，即係譬如會唔會反而係咧？如果你係中過肺炎嘅咧，會唔會可能嗰啲反而就證明你係平安咧？因為我已經中過啦。 咩啊？有啲人中過之後都會翻炒菜嚟過嘅喎，都有試過喎。 我中過啦，我又好翻啦，我又已經出埋院啦。咁我能唔能夠呢一刻會唔會我仲安全過咧？你未中嗰啲咧，希望我已經經過治療咯，有曬成個測試咯。如果唔係，我上次都話啦，我就係想叫個醫生咧開張紙話俾我聽，話我就係冇發燒咧。佢都話唔得㗎，我寫唔到俾你㗎，真係。 有冇發燒都唔捨得，更何況呢個叫新冠狀病毒嘅症狀咧？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咧講過澳洲咧，咪一班留學生咧，佢要翻入去，但係如果係嚟自某啲地方，譬如大陸咁樣咧，就唔俾入境㗎嘛，要隔離嘛。咪話好多潛逃。咗去咗个十四日，隔咗嚟隔先过一个冷河，跟住先再 去其他嘅地方咁样。 系啊，泰国都话其中系一个咧，即、就、系、是、一个热点嚟，因为嗰时佢冇话其他地方世界各地地方嗰啲人唔俾人入啊嘛，咁样。所以佢先。 如果 真系惊啊！而家。 但系如果我攞住话我有四面佛。 拜完之后嗰张纸可唔可以保平安呢？ 仲要讲系开咗光噶，系咪？ 旧年可能话我旧年去过四面佛拜过，佢保我平安嘅。嗱，你哋冇理由唔信自己个四面佛噶，佢好靓噶。 讲旧年喎，师兄。 系咯，咪啱我咪，因为我上个月得唔得咧？喂，保一年啊，你啲法力高强噶嘛？会唔会可能你反而可能太过关完咧，见到呢张纸咧，就应该信得过自己啲菩萨啦？可能佢就会俾你平平安安咁样。 呢个证明系比较证明到系咪？因为俾开个光嘅。证明书好啦，咁我要听十点半新闻啦，翻嚟之后先继续轻松快活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欧美股市昨晚大幅下挫，港股今朝早稍为高开，但是提醒大家仍然要非常小心谨慎，加倍小心管理风险。他强调，本港金融市场包括股市、外汇市场和银行体系都运作正常，银行有能力应对经济周期转变。陈茂波话：目前睇唔到有唔寻常、集中风险、市场操控风险。面对市场波动，政府会严阵以待，留意市场发展，适时加固防卫措施。 昨晚美国和欧洲主要的股票市场都大幅下挫，香港的市场今朝早开的时候就稍为高开，但是我们大家仍然是要非常之小心谨慎。昨日咧，港股下跌咗1001点，下跌幅度比較大，成交額咧亦都比較大。但係股票、期貨同埋衍生工具市場咧，都係如常咁有秩序咁運作。貨幣市場方面咧，香港嘅外匯市場保持有秩序咁運作。港元匯率近月咧大致維持喺7.76至7.79嘅水平。我哋嘅銀行體系運作正常，銀行財政穩健。資產質素優良，有能力應對經濟周期的轉變。金融管理局、證監會和這個保監局呢，是採取大家一起合作聯動式地去監管的。目前來說，我們看不到有一些不尋常的譬如一些集中的風險啊，或者是一些市場操控的風險。我們會繼續非常小心謹慎嚴陣以待地呢，是密切監察市場的情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适时推出这些加管措施的。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因应现时全球的新型肺炎疫情，香港继续采取围堵策略应对。他表示，一些国家或地区将会进一步受到额外卫生检疫措施的限制，会知会相关国家的驻港总领事，争取今日之内公布。选管会建议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容许70岁以上长者、孕妇和肢体伤残人士优先投票。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欢迎建议，他说选举着重公平，不应该有人因为身体状况而被剥夺投票权。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说，有政治团体会一车车接载长者前往投票站，如果容許某些人優先投票，將會引起更多爭議，削弱選舉公信力。另外，選管會建議在選舉指引中列明候選人的定義，在投票期結束之前公開宣布有意參選的人都屬於候選人。周浩鼎認為，有關定義可能會令到政黨的黨內初選有所卻步，而且牽涉更多選舉開支。尹兆坚亦都批评有关建议是画蛇添足，认为指引中的候选人定义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4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4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6点，跌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8升4毫，中国平安83.95跌1.5，阿里巴巴195.1系升1.7，友邦保险70.65跌7.5，小米集团11.76跌3毫，建设银行6.26升3仙，汇丰控股48.7跌5仙，美团点评95.2跌8.5，中国移动58.4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8.85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3.26，瑞士法郎0.93，澳元0.656，加元1.366，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45，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4。日经平均指数报19,405点，跌293点。港金现价报15,4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8.35美元，系买入1,668.35美元，卖出1,66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東區走廊啊，西行去中環方向，近住嘉華國際中心對出中快線啦，交通意外未清理好噶，咁比半個鐘頭前嘅龍尾就短咗啲啦，頭先就去到西灣河文娛中心。西湾河文娱中心，而家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中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啦。咁另外啦，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严重挤塞，车龙好长噶。咁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丽晶花园。咁另外观塘道去翻东隧。对啊，油塘方向都受影响啦，排到去咧德宝花园啊，就系、是、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另外观塘道嘅东行啦，去翻东隧油塘方向都受影响，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德宝花园。咁揸车朋友咧，虽然话东隧嘅意外清理好啦，都可以改行其他隧道啦，去香港方向噶。另外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还是挤塞，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常宜道，现在龙翔道和呈祥道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驾车朋友这个时间可以走回龙翔道来回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陈小宝，我主持的节目就是《新地任我行》。去到而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嘅就系拣一啲正能量嘅歌。我拣咗系齐心就是食，当然唔系温拿嗰首，系 Beatles 嘅《We Can Work It Out》。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0或6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2月18号至4月2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1918年，一场流感大爆发横扫全球，一艘美国军舰更成为重灾区，疫潮防不胜防，医护束手无策。这场大流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病毒源头是不是来自西班牙呢？今日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型病毒，这段历史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流感夺命5000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5个圈咯。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头火势系见到佢个样系真系有啲失落嘅，点解失落？因为佢都系心大又心细咯，系佢只眼细嘅，唔等于佢心会大又心会细。点解会心大又心细？佢跳出又跳入啊，佢咪就好似泰国嗰边咯？你知噶啦，如果有听开嘅听众都知道，呢位拍档佢有好多头家噶嘛。佢有另外一个家乡就是泰国啊嘛，咁而家净去都唔俾你，哦唔紧要，如果你有咁多日假嘅，你咪自己都唔出街嘅。但系问题你攞唔攞嗰张健康申报证明书，证明你冇事呢？唉，我都等佢有少少伤心，边个老家佢都去唔到，系嘅，家在香港啊嘛，所以你应该要留港消费，有冇出街买下嘢，刺激下消费啊？我哋有请佢，心大又心细，望住嗰个泰国去唔到嘅黄耀祖。 不如你俾啲錢我啦，你俾啲錢我刺激下我，咁我咪有機會去消費咯。 咦、哦，你受到好大刺激喎！ 係啊，你諗下，其實本身開頭諗住咧，就係去話去泰國嘅話咧，都係擔心死啦，我去咗咧，翻唔翻到嚟噶咁樣。 係啊， 而家唔需要你個擔心啦。 係啊，佢話俾你聽，你唔使嚟。 係啦，話咗俾你知唔使去。英國嗰邊啲屋企人又叫，喂，你真係唔好過嚟啊！你帶咗啲菌過嚟點算啊？咁樣，所以點樣啊？繼續喺度啊，做好我個崗位之餘，大家都要努力做好個防疫嘅措施啊！呢排咧，其中一个咧，最唔热门嘅旅游地点咧，应该就系意大利啦，系咪？喂，真系噶，边个够胆去意大利啊？尤其是意大利嘅北部啊，更加会惊。不过我早睇咗呢单新闻嘅时候咧，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咦，系咪有一线曙光啊？如果我早啲咧运咗自己入个旅行箧度嘅话咧。呢、这个意大利北部嘅城市咧，我都想去少少啊！点解啊？嗱，本身就咁开呢个题嘅话，意大利北部仲去，仲要系嗰条村嘅小镇啊！吓，周围啊，你只要打开你个水龙头，流出嚟嘅水并唔系透明嘅，而系有种特别嘅味道，有种特别嘅颜色，血红色嘅水，仲一流就流咗3个钟。究竟呢个意大利北部嘅城市，哇，就咁讲真系恐怖片嚟噶嘛？系咪先？打一个水龙头，好似血水咁样流出嚟咁样。诶，不过如果你闻清楚少少嘅话咧，并唔系一啲血腥嘅味道， 反而是红酒的味道又如何呢？嗱，话虽系咁嘅，意大利北部有一个小镇咧，即系发现咧有一啲嘅居民咧打开水龙头嘅时候咧，咦，流出嚟嘅唔系水，系红酒嚟嘅。究竟发生咗乜嘢事呢？话说就系咁样嘅，因为咧居民附近咧就有一间嘅酒厂，佢哋嘅生产线咧发生咗个故障，就令到红酒流入咗供应去民居嘅水管入边度，就系咁样。三个钟头嘅时间啊，只需要咧呢一班嘅村民咧打开佢哋嘅水龙头，如果有足够嘅容器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将呢一个酒厂里面嘅红酒咧全部就代代平安咯咁样。之后咧酒厂咧有道歉噶，因为佢话咧可能会吓亲咧即系嗰头附近嘅居民嘅，佢就话咧唔好意思，真系冇心嘅其实。不过咧我哋咧就喺个清洗嗰个生产线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啲故障嘅情况，导致红酒咧流入咗呢个公共水管。不过咧周围附近嗰啲居民咧就冇嫌弃佢哋。反而咧，仲逐個逐個打電話咧，去多謝翻呢一間嘅酒廠經理，話俾佢知，多謝多謝，你哋咁樣博錯咗，我哋無端端有免費嘅紅酒，我哋仲已經袋起曬啦，多謝多謝咁樣。嗱，當地嘅政府咧，亦都有喺佢哋嘅社交網站咧就發文嘅，佢就話今次嘅呢個紅酒滲漏事件咧係非常之獨特嘅，但放心，對於大家嘅健康風險咧係冇問題嘅。呢一單新聞咧，對於意大利北部嘅朋友嚟講，佢哋都會話好似係一个小小嘅金路嚟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突然之间嘣一声个疫情叭叭声咁样嚟，你睇翻啦，其实佢哋单日啊确诊啊，甚至系死亡嘅数字，每一日咧都系破纪录嘅。譬如咧，琴日咧死亡嘅人数咧已经累积佢到成366人啊！你谂下，明明我哋香港开始先即谂翻呢一度嘅话。大家每一日咧，真系戴住口罩、勤洗手，呢一啲嘅措施真系帮得到手。因为意大利嗰边咧本身冇一个咁大嘅意识啊，所以咧就累积嘅死亡人数已经系超过咗366人啦。另外每一日咧确诊嘅数字咧都系超过1000宗嘅。琴日咧个数字已经去到7375宗，所以咧可能呢一啲少少嘅趣闻啦，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少少嘅好开心嘅消息嚟嘅。但起码有一样嘢咧，就系当地咧已经要将呢个封城咧做得更加嘅防范啦，个范围变得更加大。譬如英国嗰方面已经有朋友咧就要抢厕纸，甚至有限购令嘅出现啦。而英国皇室嘅朋友咧，佢哋嘅意识都高咗啊。譬如琴日查理斯王子咧出席一个皇室嘅活动嘅时候咧。本来都真系递咗手出嚟，谂住同其他嘅嘉宾咧就握手噶啦，临到最尾嗰刻都被记者影到啊，缩翻只手，突然之间咧变咗好似拆包剪揼咁样，由出包变出揼啊，叮当嗰只手就走咗出嚟啦，跟住咧只系拍一拍咧嗰位嘉宾嘅膊头咧，以作为一个示意嘅啫。希望呢一样嘢唔单止系意大利或者系英国嘅朋友，希望咧全球嘅朋友都可以做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防疫的意识呢，大家有阵时真的会松了少少手，但那些的病菌就是靠那个位置呢就乘虚而入的了。所以就算我们说唉戴了口罩两个月好吃力，这个大家千祈将这个防范不要拉低，各位朋友一起加油啊我们。风头火晒，我要投诉我要投诉啊。昨日有两个人屈我请食饭啊。嗱，坐我对面嗰位女主持人呢，佢开头把口呢係话哎呀唔好啦唔好啦，冇要阿祖请啦。不过昨日餐饭佢係照食晒㗎。而且另外嗰个男主持人呢，唔单止食完晏昼嗰餐，仲将食剩嗰啲嘢呢做埋夜晚嗰餐佢抛埋走。即係昨日我包起你哋两个一日喎，你自己讲你有冇搞错啊桂花田。 阿周阿祖，你咁投诉唔啱喎， 虾我咁你哋两个， 我哋有鞠躬尽瘁咁同你讲多谢多谢再多谢嘅、啊，你收咗我哋多谢，你而家 虽然嗰餐 饭 只系120蚊，但系我条中气都唔顺啊， 系咪先？咩啊？有一蚊找嘅吓， 189啊，系 你可以讲大噶吓，啊，岂有此理啊？系啊，好得意。三个里面年纪最小的是他，但是他成日都拿着个银包就出来，哎我请我请我请，他是真的挺好的。 我不是说我请，我说我给，我没说我请。 是吗？哎我们年纪大你听不清。 你讲你当新闻了你。 呢排咧市面嘅口罩啦、酒精搓手液啊、消毒喷剂啊、酒精啊，嗰啲细胶樽仔咧，咪成日话要自己 D I Y 整嘅嗰啲细胶樽仔啊、厕纸啊、米啊等等等等咧，喂，其实已经翻晒货咯。我唔知早阵子买咗好多囤货嘅人，你点处理而家你呢啲用品呢？不过呢啲消耗品嚟嘅，咁啊终有一日会用完嘅。不过如果你用平时价去买咧就 OK 啦，但系用个炒价买就真系有啲惨嘅，无端端俾人赚咗一啲咁嘅灾难财血汗钱。不过我哋正向思想，虽然咧钱咧系用多咗嘅。但系起码咧，即系买贵咗用多咗嘅，但系始终都有得用啊！因为咧，坊间咧，即系呢阵子啊，仍然有好多咧有需要嘅人士咧，佢哋买唔到口罩啦，又攞唔到免费口罩嘅。咁你会话啊，唔系嘛，已经好多噶啦，点解攞唔到买唔到啊？争在你唔买嘅啫，系啊，有一班咧真系佢哋请唔到工人姐姐啦，又入唔到老人院嘅老人家啦，同埋佢哋屋企人咧，因为佢要照顾个老人家。因为即系老人家唔可以同佢行开一阵啊，因为真系要照顾都几多时间，同埋佢哋屋企人，因为你话出去攞免费口罩，因为都大家知道咧排好耐队啦，一早咁样走去啦，咁同埋坊间而家啲口罩都卖成200几蚊盒啊，又贵又买唔起啊咁，另外咧就系视障人士啊。咁啊，其实咧，香港有好多机构咧，佢哋安排好多咧会友啦，佢哋咧就会去参与一啲活动或者网上即系同埋学习上堂啊咁样嘅。但系因为疫情咧减少咧人多聚集啊，佢哋咧就要咧安坐家中，冇得出去。有见及此啊，有大企业嘅基金赞助啊，同行抗疫一线通嗱，嗰同咧系同行个同吓嘅计划咧，希望咧就透过5间嘅参与计划嘅视障机构啦，咁啊请嚟专业嘅注册社工。轮流去接听视障人士的电话，亦都会主动联络他们的所有的视障会员，目的是想了解他啊，现在疫情之下他们没得出去，还有他们的照顾者，他们究竟去照顾他家人有没有受到精神的困扰呢？如果有呢，他就说直接提供即时的情绪舒缓和心理支援，希望透过这个资源转介服务给他，即转介服务啦。其实这个真的有需要的。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即节目听着听众的节目，有些视障朋友的，其实你们都可以试下打这个热线 3723-8252, 其实他们有很多专业的人士可以帮到你，希望呢即大家可以有钱出钱，有力有力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希望咧就可以帮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士啦。 小女孩笑得开怀，饿了这晚头再小都够大，睡到天放晴便够气力逛街，辛苦都轻快，没有钱买鞋，木屋不大，但有天极蓝以画纸放大，自制温暖牌愉快自行理解，用眼睛欣赏路中一切，纯洁得只懂世间美丽，随心观天不需攀上长梯，学会乐于生活，什么都不理，快乐的编织日记，每一页人生简单胜传奇，没有上天保又仍安于天理，再苦都可感谢空气给我力气，幸福靠自己生起，不愿名利。香水仍有多种气味，化妆品折磨液手袋和气飞，她 负担得起，习惯高处行，未懂卑微，习惯出现时每一位妒忌，在各种舞台便要共谁对比，为了攀得高远就着迷，为了得不到怨天怨地，从不发觉身边早有神器，学回乐于生活什么都不理，又何须烟花艳美，最复杂人生比一切乏味，没有上天保佑仍安于天理，那须紧紧握着空气，失去力气，幸福靠自己生起，不愿名利。学会乐于天命，什么都不理，快乐的写我日记，满足地微笑，不需有限期。由上天保佑仍安于天理，再苦都可感谢空气，给我力气，行得在自己身上加上一臂，幸福吗？比单身吗？一线之差。 乐天女孩啊，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0%。电话里 边 有啊， 张志 豪啊， 唔系啊，我有听到黄月祖投诉请食饭喎， 咪就系咯， 佢呢个根本系事实嚟噶。 佢话我哋唔俾钱， 我冇话， 咁话明请食饭，如果我哋俾钱嘅，咪即系落佢面咯。 唔系啊，你哋系屈我噶嘛，成件事，我点样讲咧？觉得系因为你哋请 我 食饭噶嘛？ 未讲个重点啊嘛？点解你要请我哋食饭啊？ 咪就 系 咯， 唔系你讲出嚟，我觉得点 啊？ 咪等大家评下你咯，因为嗰件事点样都讲唔通噶。 喂，你而家提名喎，又再 系 咪 提名系再提名嘅，正所谓咩啊？冧庄嘅机会而家有系咪先？ 唔系啊，我旧年冇提名噶，前一年攞咗，跟住今 年 有提名，系啦， 就咪咯。 咁咪系咯， 咁咪就系 咯，再提名 咯， 系啊， 断咗一年，而家好在你做得好， 你睇下你啲 information 有错， 系咪先？所以咪啱咯，我哋黄耀祖又再次可以得到呢一个视帝嘅提名啦， 啊，系咪剧帝？ 一样啦，影视红星，影视红星，张艺兴个表演加分， 就嚟去拍脱戏噶啦，要冇人开咋，系咪？ 呢个好嘢嚟喎，所以我哋嗰日一听到，我哋就话。点能够唔同佢庆祝下呢？但我哋又咁样，我哋又知道呢，呢啲同人哋生仔一样呢，你未够三个月啊，或者唔知咩呢， 会小气㗎系咪？ 係会小气㗎。 我而家小气㗎，你要我请食饭我梗係小气啦。 咩我哋讲唔能够我哋请你食啊。如果我哋请你食呢，即係个天就会话，哇你黄耀祖你已经预知咗諗住得奖㗎喇，要人哋请你食饭啦。 咁咪就 啦。就你先请咗我哋食先。咁、 okay. 就好似一个前奏咁样。啊个天觉得咦你都有啲谦虚喎。仲要等埋公布结果，到时再博取冧庄出嚟嘅话，你话我哋想请你，你都唔好意思唔请翻我哋啦，系咪？ 你琴日唔系咁讲噶，佢个逻辑又改变咗啦。 咩逻辑嚟咧？即系有， 佢好似啱数啊，真系系咪？ 系又系咪都系做请又唔系？ 我记得个版本又唔系咁样嘅，我记得个版本咧就系当几日之前啦，我知道自己有得提名呢个最佳男主角嘅时候咧，即系舞台剧奖嗰边，咁跟住我好开心嘅，咁一定开心噶，系咪？人正常反应啊，跟住咧我有同两位拍档分享嘅咁样，跟住佢哋两个第一个反应咧即系好，请食饭，请食饭。咁样，跟住我咧，跟住我就系话，不过我都觉得今次咧攞到嘅机会唔大，但有提名就好开心啦。咁样， 你上次都系咁讲噶，黄耀祖。 但跟住我记得我冇记错，曾志豪系有咁讲嘅。哦，咁样如果系你攞奖机会唔高嘅话，你而家有提名嘛？你请食饭先。如果真系攞到嘅话，我哋请翻你咯。咁样嘅，系啦，佢就觉得嗱，你提名就100%有，即系你哋两个餐饭咧就代揾咗噶啦。如果阿祖攞咗嘅话，佢话机会唔高啊嘛，叫佢请咗食饭先。你头先讲到话咩三个月少。系啊，嗰样嘢好大条道理，师兄。 同埋你明唔明啊？呢一个咧系可以咧最快速咧，令到我哋咧都感受到呢一种喜悦嘅方法嚟噶。 就系我派钱系咪？好似香港政府一样，要派10,000。 我同阿钱又冇得做舞台剧演员，又冇提名咧，即系你叫我哋话要感受嗰种喜悦咧，唔系唔得。我哋面假咗啲， 但係你琴日請咗食飯就唔同啦。我哋直前覺得有種魚有榮煙嘅感覺咧， 可以咧添咗你份光啊！ 係啦，一路食嗰嚿京都骨，一路覺得哇， 嗰塊斑塊 係 嘛？但我想講，如果 食嗰塊， 即係咁，如果係你對我，其實都真係好錫我噶咯，做咁多嘢都係為我好，又怕小氣又剩。最緊要係琴日嗰餐飯$119啫喎，三個人食到又咁飽之餘，豪仔連夜晚餐飯都有得代代埋翻屋企食。 真係，我想問翻你咧，你有冇肚餓結果？ 梗系冇啦，点解会肚饿咧？ 冇，我因为你盒饭咧，我夜晚先食嘛，你话系咪先？ 系啊，我留到夜晚先食啊。同埋你知唔知我哋嗰个价钱啊，对你嚟讲真系一个最大嘅即系意头嚟嘅， 19系咪？ 即系咩啊？一而再，再而三咁样。有两个一啊嘛， 就 俾你 九咗 啦，九 长久啊， 系系哦， 你继续可以有得长做长有长长久久啊， 系 啊， 一于做到99，系咪想咁样讲啊？ 严阵以待，留意市场发展，适时加固防卫措施。蒙古出现首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之后，宣布封城，禁止任何人进出各城市6日。首名确诊患者是一名在当地工作的法国能源公司雇员，日前从法国经莫斯科抵达蒙古，当局正是追踪他的百几名密切接触者。蒙古副总理恩克图布申在记者会上宣布有关封城措施，首都烏蘭巴托和所有省的中心地帶都會採取隔離措施，直到3月16日，以壓制疫情。天氣方面，同一道冷風相關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天氣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4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55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3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2，升1.8；阿里巴巴195.2，升1.7；中国平安84.1，冇升跌；友邦保险71.25，跌0.5；小米集团11.96，跌0.5。建设银行6.31，升8仙；汇丰控股48.75，冇升跌；美团点评96.1，升0.1；盈富基金25.45，冇升跌；中国海洋石油8.87，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57，瑞士法郎8.358，澳元5.099，加元5.69。新西兰元4.907，欧元8.8699，每百日元对港元7.5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405点，跌293点。港金现价报15,4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77美元，卖出1,6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较早前管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仍然挤塞噶。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另外观塘道啦，去东隧啊，同埋去翻油塘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海底隧道而家去香港方向啦，仲系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观塘道去翻东隧啦，同埋油塘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喺九龙湾港铁站对出。 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东区走廊去中环。沙田的火炭路咧有道路维修工程，咁而家火炭路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大涌桥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火炭路去富豪花园方向啦，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欣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德福花园。咁而家龙翔道啦，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你估下我呢一份系咩工啊？我老细啊叫我要保持距离，行得越远越好。 啊，你份工可以周围飞啊，咁正！ 我老细仲叫我要彻底放弃。 我都想做你份工啊，系咩嚟噶？ 就系帮重型车辆换胎啦。 咁点解要保持距离啊？ 如果唔系会撞到人咯。 咁点解要彻底放弃啊？ 惊爆炸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贪快。 如果黄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相对湿度56%嘅气温咧，不停咁上升啦，可能太阳伯伯好劲啊，所以咧天气由琴日咧好湿咧，变咗而家好干啊。 我想觉得咧呢个系好，即系我自己嗱，唔知对啲疫情有啲咩嘢影响嗰样嘢。 系， 起码你朝头早起身，你咪见到咧，即系乌云密布啊，灰灰的天啊，而系见到有阳光，同埋咧今日有啲风啊，几舒服啊，嗰啲 系。今日真系风和日丽吓，咁啊，即系直播室咧有桂花田啦，有黄耀祖，咁啊 home office 嗰个咧有曾子豪，好我。琴日咧就买咗份嘢， 我搽太阳油先。 唔好嘈住， 你系边嚟噶？ 风和日丽，我而家唯有喺屋企个窗台度搽太阳油先。 你带麦超啊你，嗱嗱、啊，我而家咧而家开始送啦，咁我琴日买咗份嘢咧，咁就不如买埋俾我两个拍档啦，咁样。 即系我哋两个都有份，因为头先我好惊噶，我哋明明本身通常11点后我开题啦，阿田就话一阵翻嚟我开啊，我有礼物送俾你啊，咁样。 因为原本咧，我记我咧就攞咗翻嚟咧，摆咗张凳后边咧，唔记得呢件事。咁谂住翻嚟咧就送俾你嘅， 咩嚟噶？ 系啦，咁好啦，噔噔噔。 哇！嗱，我解説下先啦，係咪曾志豪都有㗎？ 聽到都哇一聲先冇講。 你係咪收到啊？ 你收到㗎？ 嗱，首先咧， 我收到， 係啊，燒俾佢係咪？跟住收嘢啊， 張相俾佢嘅。 係啦，嗱，等我介紹下先。就係黃色嘅一個盒，跟住咧個面咧就係即黃面婆咁嘅樣嘅嗰個黃就係，跟住咧 黃到金㗎，好靚㗎都。 嗱，佢寫住四隻字，防災備品。嗱，如果就咁解説嘅話咧，應該就係唔明啊！四個字都好似識讀，但係咩叫防災備品咧？ 明啊，因為我識下邊嗰個日語拼音啊嘛。 係啦，我就話跟住下面就見到一啲嘅。 防災備 品。有一啲嘅同埋有啲日文字喺度嘅，同埋個背脊咧，嗰個盒嘅背脊咧都係一啲日文嘅說明嚟嘅。 係啊係啊， 我估計應該係由日本出產嘅一啲防疫必備品啊。 嗱，其實咁樣佢真係防災咩？叫防災，因為你知 可唔可以打開嚟睇噶？ 我當然當然送咗俾你噶啦。 我見到你寫住有個 WC 廁所啦， 係啊係啊， 跟住隔離就有幾張好似朱古力咁樣嘅嘢啦，仲有個彎彎曲曲，好似個手指頭啦，仲有塊魚褸添。係咪就話俾你聽？如果你入到去廁所冇廁紙咧，就有廁紙啦。如果都冇廁紙咧，嗰度有個手指套，你自己攞手指啦。 唔係啊，曾志豪裏面咧，其實有幾樣嘢嘅。不如因為我總影包裝俾佢嘅啫，我冇拆散俾佢睇。 我打開咗嚟睇，我即刻個感覺咧，我覺得好似一個富户嘅感覺啊。因為一包嘢入邊咧，嗱應該有雨褸係咪？ 係有雨褸， 有口罩， 係 仲有我唔知道藍色嗰個係咩嚟㗎？係咪藍色嗰個就係雨褸啊？ 藍色呢、這個 咪攞錯咗自己啲嘢俾人啊？ 藍色呢個咧係你有特別需要，如果譬如當你行山咁樣冇廁所咧，呢、這個真係一個廁所嚟㗎。呢、這個係變攜式 嗰個兜兜啊， 即 係佢 尿兜都俾我哋啊，曾志豪。 呢度個盒度寫住㗎，變攜式啦，變攜式嘅男仔女仔廁所都有嘅。 我即刻收翻埋住佢先啦嚇，但好好啊，我覺得呢件事。 跟住咧，仲有咧，雨褸啦，因為你驚你落雨啊，濕嘅時候啊，咁仲有一個咧，叫做銀色嘅咧，銀色呢塊咧，係愛嚟保暖嘅。因為咧 係 啦，係啦係啦，因為你當你濕嘅時候咧，即係當你凍啦嚇，當即係舉個例，你凍嘅時候咧，咁嗰件銀色嘅嘢咪可以包住你，俾你保暖咯咁。 我覺得呢個係人生嘅小確幸嚟嘅喎，我勁想一陣間咧整一個 Facebook Live 話俾大家知。嗱呢、這個 有啲咩嘢？ 唔係你拆出嚟之後咧，嗰、那個尿兜你明唔明白啊？ 我都未拆過，未睇啊。 會可以用啊？真心未見過喎。咩啊？ 冇度好 size 噶。 我諗應該係男女都合用嘅。 唔係有一個係男仔一個女仔 喎， 係 咩？ 係啊， 有分男。仔同女仔添啊！ 見唔見得個圖個盒啊？個盒嗰 唔係佢後面有三幅圖喺度噶， 係啊， 即係有埋圖噶。但我諗呢一個應該我哋就唔可以同大家即席示範。 哦，當然係俾大家睇下咩樣咯。 喂，喺邊度買到噶桂花田？ 喂，嗱，我認真良心價， 係 你估幾多錢呢盒嘢？ 哇！嗱，因為幾樣嘢都有嘅，我估起碼要100蚊。 曾志豪咧？ 唔止啦，我諗都要 良心價， 良心價 119。 良心啊！你做咩攞餐饭钱嚟讲咧？啊，你真系冇诚意到咁点？ 因为我真系唔系好知市价。 哦，咁啊系， 35蚊。 好，俾多少少就得啦。 40蚊， 39蚊。 39蚊要咁多嘢啊？ 系啊， 真系良心价喎。 系啊， 但佢写住中国制嘅，虽然佢全部日文字，但唔紧要，唔紧要，啱用 就 得 啦。 我觉得 80噶嘛，啱喎 ，OK 喎呢个。 真系啊，我觉得。 你边度买翻嚟噶？ 乐富。 哦， 系 咩？ 系啊， 佢个日资百货嗰啲有得卖呢啲。 又唔系喎，嗱，真系鼓励唔到啊！佢唔系一间卖零食嘅地方， 佢系一间非法。 但系咧，佢咧就好有心地为街坊咧去扑一啲叫做酒精搓手液啊、口罩啊，同埋衣盒咯。咁我就见到，哇！咁即系真系，佢话老板真系咧，冇赚大家钱，系即系一出心去日本订翻嚟俾大家买去买嘅咁样。 你嗰度系咪有埋口罩噶？ 系有埋口罩， 有口罩啊！ 即系我就 见到 咧， 好似有数过，好似系有。 如果有出个嘅话，你30几蚊你抵到喊啦，直情系。 我见到有人网上边咧，将呢个防灾备品咧，因为佢仲有黄金咁呢个 box set 咧，好似人哋嗰啲开箱文咁样咧，劈咗出嚟咧，我真系见到有5个白色嘅口罩啦，跟住就 系 有个 呢度有7个啊， 七个白色嘅口罩，跟住就有黑色嗰个系咪你讲紧个毡啊？就系 胶袋，黑色嗰个系垃圾胶袋，佢好 垃圾胶袋， 好细心啊，知你唔好乱咁掉垃圾。 即系我哋收埋你哋自己嘅嗰个都。系可以咁样，系啦。 我觉得呢个另外咧，即系除咗譬如而家有疫情啦，就算系你要去到一啲郊外旅行，你谂下有流动厕所、有雨褛嗰样嘢咧， 即係成盒帶備，即係防災備品，以備不時之需。 所以咧，我覺得好好啱曾志豪，你擺喺架車度咧，以備不時之需咧，即係譬如我唔係講 俾我細佬啊， 係啊，俾你細佬係 啦，咪啱啊！因為日本你諗下，佢多災多難啊嘛，佢真係比較多嗰啲咧，天災人禍咧、 啊， 所以你見到佢用呢個防災備品咧。变成好似日常送礼呢、這个都好啱数喎，真系。 唔系即系一来价钱真系 OK 啦，二来咧里面嘅用品系真系可以帮到手咯。 啱， 系啊。咁我总系话啊，究竟我哋如果再摄啲嘢，你可以摄啲咩落去咧？ 摆封利是啦， 即系有啊，喂，即系有好多嘢，你知唔知咧？嗱你如果用防灾嘅角度咧去看待任何情况之下咧，嗱，最简单啦，啲听众你都可以谂下嘅，你家 office， 你家 office。嗰、那个环境里边，究竟有啲乜嘢系马上可以爱嚟做防灾，即系保护自己嘅用具嘅咧？即系就地取材，马上可以就变成咧保护自己嘅， 即系加啲工啊，就可以变到啊，喺 office 入边啊，纸皮箱， 我即系个垃圾桶喎。 好輕便嘅，隨身拎到一個出嚟嘅。因為我就係見到咧，日本佢哋有啲嗰啲網頁咧，佢就話：如果你真係手頭上乜嘢都冇，而你真係發生災害啦，譬如咧，可能因為你真係講地震，可能你又驚有嘢嗱，俾個 tips 你驚有嘢砸落嚟嘅話咧，佢話你 office 隨便即刻拿起嗰樣嘢咧，可以幫到你嘅咁、樣。 嗰塊嗰、那個file 架啊，嗰啲咁樣。 file 嗰個透明 file 夾，因為咧佢示範一個咧，其實你可以想象下，即係卡路爆炸嘅。佢個 file 夾唔係好似本書咁樣噶嘛，即係你裏面攝到文件噶嘛。咁、你打開個透明 file 夾咧，你將佢好似個屋頂嗰個形狀啊。 我明啊，知唔知？ 一個 V 字，然後將佢罩喺自己個頭殼頂上面咧，咁佢就話可以咧，我哋頂住一陣先。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咩天花板炸落嚟咧。佢话呢个硬框框嘅 file 咧，大派用场啊！即系佢哋而家无时无刻都攞嚟做防备咁样噶啦，用到 系啊！呢个当然好紧要，因为佢哋无时无刻都唔知几时有地震噶嘛，系咪先？但我觉得呢盒嘢咧，里边咧可以加入一啲嘢咧，系可以、 加咩咧？酒精搓手液， 保鲜纸咁样啦。我觉得保鲜纸都需要有啲嚟掹住一啲嘢嘅。即係 例如咧， 因為比較薄啊，唔係我即係咁舉個例啫，我唔使例如。 哦，即係你覺得如果好緊急，又驚搞出人命嘅情況底下，你諗住用呢個方法？ 呢啲真係唔好亂咁教人啊！搞出人命就係咁樣嚟噶啦，你明唔明白啊？即係保鮮紙，哇！有冇咁心急啊？啫， 咁不如你設定張卡紙落去啦，張卡紙。张卡纸就写低家计会个电话。 嗱，呢盒嘢咧好轻便啊，所以要谂啲好轻嘅嘢摄埋去。可如果你觉得不足嘅话，即系有啲，都好似唔够咁啫，系咪先？但我又觉得我呢个嘢真系可以，即系可以带送亲朋戚友啊。呢、這个系咪啊？ 都啱啊，啱啊。呢个咧即系大家平时都可以有用。一阵间咧听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哋头先明明就讲咗咧，哇！呢啲咁样嘅防疫用品啊，就算系本身唔系买开呢啲，啲老细都会咁做。但当疫情过咗一排之后，我见到已经有一啲讨论区嘅朋友喺度谂紧呢个疫情，我哋香港人有啲地方都做得好好噶，佢哋估计紧疫情之后可唔可以 keep 得到？一阵间倾下。 幻变不息，岁月里，终朝像行日，永远不改是如情。也见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意，纵使天崩天塌，爱意是不改变。明日会见。在是有得失中退，明日会见， 岁月里，从前像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那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缘，纵使天崩天塌，爱意未可改变，明日会变。难遇见新的挑战，实在是有得失进退，明日会变，但愿自认能互勉，人在变，情怀未变。 卢冠廷呢个版本天变地变情不变， 头先阿祖 会变， 系我正式个开题唔俾你唱噶啦，已经系卢冠豪啊，你系好嗱。头先你就话天变地变，究竟情系咪会不变啦？系咪？疫情当下咧，有好多嘅朋友都会话系辛苦噶啦。不过香港咧多咗好多唔同嘅人情味，但系大家就喺度谂，唔知几时疫情会变噶？起码我哋谂下。当而家疫情完咗啦， 就好好享受啦，系嘛？ 究竟喺呢一段时间咧，有一啲嘢我哋建立咗出嚟嘅 ，keep 唔 keep 得到咧？嗱，譬如其中一样嘢，好多人咧就喺讨论区度话，呢排啲服务业咧，嗰啲服务好到嗰个地步咧， 系啊，真 系拍晒手掌 啊！ 咁啊，当然我哋唔系想系疫情先至会系咁噶，疫情之后系咪都可以 keep 得到咧？嗱，譬如我啊见到嘅。的士行業，我有上過三格嘅的士，喺司機大佬嗰、那個即係挨住個頭後面嗰個位咧， 後尾枕， 後尾枕個位綁住咗大大支嘅酒精搓手液， 嗯、 就係俾你上車嗰陣時可以清潔隻手。嗱，呢個係好嘅服務啊，係咪？ 係啊，真 係。係啦，我見到有朋友咧就係話咧，而家你去一啲餐廳度咧食嘢嘅時候咧，會好細心地。递上额外嘅纸巾俾你，攞嚟包住个口罩。嗱、 嗯， 呢啲都好嘅服务， 系 咪先？但我估咧，除咗呢两个例子，应该大家都会，甚至话喺佐敦嗰个茶餐厅咧，又有澳洲嚟啊嗰度嗰个咧，即 系 会摆低个早餐嘅时候会讲，叫你慢慢食啊嘛。你话如果你平时你叫我慢慢食，我会好惊噶喎，咁样咁有礼貌喎、啊，个服务业，大家觉得系咪可以保持得住啊？嗱，天豪仔，疫情过后，我哋而家谂，吓、啊。 保唔住， 点解咧？你点解觉得保唔住先？我哋香港人系嘛，好善良嘅、 啊。你谂下，你系即系你两翻男女朋友咧、 嗯， 即系几时个死佬咧会又送花，又送朱古力，又温声细气咁同你讲嘢咧？ 初恋嗰阵时， 做错嘢嘅时候， 啱啱开始嗰阵时，或者系， 一系就偷食啊，一系就偷食发现咗，一系总之就想偷食，总之就一系就做咗衰嘢，硬系咧，即系你谂下嗰啲女士全部都系话。咩冇事冇干做咩有咩不安好心咁，所以通常咧，你都系因为发生咗啲嘢咧，你有啲补偿机制，你先至会咧做得零舍好啲嘅。咁你谂下啦，如果平时风平浪静，个女人又唔发脾气，你又冇做错事嘅话，乜电话念过咯，好似琴日人妻咁样咧，喂，落去买餸啊，落去洗衫啦、啊。 系嗰个老凤又走翻出嚟啦， 系啦，嗰、那个老凤又走翻出嚟噶咯。嗱，所以你如果用呢一个角度咧，即系如果我哋系因为环境唔好。所以我哋要逆境自强嘅话咧，咁环境好咗，咁我哋咪可以顺理成章唔做翻咁好咯。 但 系所以呢个系我嘅谂法嚟噶。 嗱，其实讲真，暗近我都系咁谂嘅，但我自己都会谂啊，会唔会有一啲嘅？你见到而家即系多咗好多良心嘅铺头噶嘛，良心嘅店铺噶嘛，佢哋都会知道，如果我做好啲个服务嘅话咧，真系可以吸引到客人嚟噶。即系会唔会尝试 keep 住继续做咧？阿田， 嗱，其实咧，如果作为个老板咧，见到系咁嘅话咧，其实因为好多时都系嗰个员工做得麻麻地好啊嘛。老板其实佢出钱开间铺咁样， 唔系好多时候。老板是想悭钱的、出钱之余、 都是的，咁就系、是，但问题是如果他可以从中，跟住咧就请下啲同事食下嘢，佢话近排见到大家都几好啊，其实可以 keep 住呢个服务态度嘅，咁我哋生意多多啦，我哋就唔使停你工啦，咁啊，即系同佢教，即系我教导下佢哋可能会 OK 啊。 你谂下而家最简单啦，我咪话咧，你去任何咩茶餐厅啊或者餐厅食饭咧，平时咧佢梗系将你好似沙甸鱼咁样啦，最好咧四个人咧逼埋一张凳，然之后咧就可以咁样坐就最正啦。 而家係因為疫情關係，佢唔係為咗令你服務好啲，佢係驚你中招啦，驚你領嘢啦，又或者咧驚你咧驚領嘢唔入嚟啊嘛，咁所以佢而家先至咧咁好招呼咧，坐開啲坐開啲，喂加一張台加一張台黐埋啲，都即係都驚你有事。咁你話如果疫情過咗之後，佢覺得喂冇理由嘥咗啦，你一張台坐一個人，咁咪有三個位嘥咗，我咪即係做少三個常餐，咁佢就會變翻常態噶咯。 嗱，如果咧而家大家咧系你有一张台，你想坐几耐都得，因为咧冇其他喺度等位啊嘛。 就是、 到有人等位嗰阵时啊，又会叫你啊，不如你食快啲啦咁样噶啦嘛。 系啊，同埋一到繁忙时间，唔该啊，你两人座位唔可即系坐埋一边啦咁噶嘛。 同埋咧，我见到 好快回复噶啦，我相信。 我见到呢啲网民其中一个嘅意见就会话咧，肯定系有一样嘢佢哋 keep 唔到啊。就是那個清潔程度又去到咁高。 哦，一定嘅，一定嘅。 唉，但其實都好慘，因為其實佢哋除咗講緊服務業之外咧，係話嗱，唔好講服務業啦，嗱，你哋自己啊，你估計疫情過後，你會唔會 keep 到，會保持住一啲嘅 spare 嘅口罩，額外嘅口罩喺屋企啊？嗱，今次大家都 我諗女人會做到多啲嘅，阿錢咪成日話佢好精叻噶嘛，佢話佢長期都有嗰啲。 你估你會唔會咁做啊？即係長期會之後啊，不如我都以備不時之需，留定啲口罩擺屋企啊。 會啊，就算都話啦，疫情開始嘅時候，我都會有口罩喺屋企 嘅。即已經有一啲喺度， 因為你係 典範女性嘅典範啊！ 因為你成日都係講啊教育嚟噶嘛，呢啲係即係講緊有病你自己要戴口罩，唔好惹到人啊嘛。係而家我哋戴口罩就係防備啫、嗯，但係到我哋有病。时候我哋都要戴咁，所以啲口罩我哋 应该你觉得会容易啲，会有人 咁大量嘅，只不过系会跟住咯。 咁米咧， 米 同埋厕纸咧， 系啊，我都 会唔会得闲无事囤定几吨喺屋企先？ 厕纸咧，我只要会趁低吸纳嘅啫，我就唔会囤积嘅，因为有时佢真系嗰啲价咧可以争五蚊一桶噶，即系一条嘅咁样。咁作为悭家嘅我，梗系要咁样做啦，系咪先？ 咁不如咁啦，嗱，下次阿田，如果你见到咧嗰啲厕纸减价，我哋入少少货，唔系囤积嘅，咁你就话定俾我知好唔 好 啊？ 好，大家分享。 收入少咗，要储下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湖北和武汉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华社在微博表示，习近平乘坐飞机抵达武汉市，探望和慰问在前线的医护人员、解放军、社区工作者、公安干部以及患者和社区居民。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人确诊新型肺炎，当中17人来自湖北、武汉。湖北除了武汉之外，连续5日未有新增确诊病例。北京和广东就各有一人确诊，都是输入病例。全国至今累计80,754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3,100人死亡，59,000多人康复出院。另外，新增死亡病例有17宗，全部来自湖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正是处理几时接载第二批由湖北返港的港人包机安排。她说，知道正在湖北的港人很心急，但由于湖北省受到严控，包括仍然实施交通限制，每次安排都要很紧密。林郑月娥指出，早前钻石公主号返港港人已经全部完成强制检疫，9个人确诊，有一宗疑似个案。至于由湖北返港人士，有400多人已经接受检测，1个人对有关病毒呈阳性反应。至于检疫中心方面，林郑月娥说，目前硬件相对充裕，每日都会评估中心压力，又说没有硬指标。所有考虑以公共卫生为依归，包括要检视确诊比率、医院压力等的因素。林郑月娥早前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的时候说，独立检讨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将完成，并且会在2月公布主席和其他人选，但至今仍然未有公布。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幾時會交代委員會人選安排。他說近日新型肺炎的疫情嚴峻，整個政府和全世界要共同應對，特區政府亦都用了全副心機應對，加上金融問題，短期內不會就其他工作有回應。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天氣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稍涼，接近週末沿岸有霧。現在的氣温25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65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系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6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8，升4.4；阿里巴巴196.8，升3.3。中国平安84.65，升5.5；友邦保险71.75，升3.5；小米集团12.02，系跌4仙；建设银行6.35，升1.2；汇丰控股48.95，升2；美团点评97.1，升1.1；盈富基金25.6，升1.5；中国海洋石油8.92，升1.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日元103.4，瑞士法郎0.93，澳元0.657，加元1.365，新西蘭元0.632，人民幣6.943，英磅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141。日經平均指數報19,545點，跌167點。港金現價報15,450元，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7.84美元，賣出1,668.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挤塞，龙尾都挺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着丽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去旺角方向，近着大南西街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对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道翠涌华庭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沙田的火炭路去富豪花园方向，近着大涌桥路有道路工程，一带都是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紧车嘅时候要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台第二台， 禁毒处、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生接触毒品之后咧，身体暴瘦、尿频，严重影响佢嘅日常生活。 大家好，我系阿生，我都系一个过来人，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你都可以重新活出自己嘅人生。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59%。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有 Home Office 嘅曾志豪，而家有。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返光亮㗎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囉。 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㗎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㗎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今日相对湿度59%，但系琴日湿度系好高嘅，呢两日都好高。 咪呢排春天啊嘛，你讲就啱啊，唔使惊。我几想知道你都唔知 道。唔系惊，我即系讲翻俾你听。 你系惊，你扮咩唔惊啫？ 你记唔记得我早几日咧讲紧咧？ 咁你个题目讲咩啊？ 今日讲秋湿。 系啦，防潮啊，秋湿嗰啲啊。 秋湿。 系啊，唔系秋香啊，系秋湿。 系啊。 系啊，平时自己有啲咩自家秋湿嘅嘢去即系？出动啊，或者摆喺屋企啊，整嗰啲嘢。 你有冇嗰只大笨象喺屋企噶，猴仔？ 我有啊，我有摆衣柜度噶。 O K， 嗰个以前直情觉得好似我哋有得食咁样嘅一盒咁样咧， 系 成盒可以摆喺度。但系而家咧已经唔同咗咯，而家我已经攞咗抽湿机咯。 O K， 我嗱认真啊，认真嘅，我即系摆咗好多次嘅啦。其实嗰啲 大笨象， 大笨象系啊，即系小笨象、大笨象、犀牛都好啦，咩都好啦。我真系觉得佢系抽完之后咧，跟住摆咗喺度，我唔觉得佢个功能。 你唔觉得佢个 功能 好大 喺度系咪啊？你有冇觉得啊？ 我冇用大笨象嘅、 哦， 但系咧我有用一个咧，即系应该系台湾嘅品牌嚟嘅，就 系 叫啤啤熊， 系 译咗名嘅。 只不过佢唔同，唔系大笨象。 诶，唔系喎，唔同噶、大笨象咪一盒啊，有啲珠珠咁样嘅。 佢系 一 个 啤啤熊咧，系一个小小嘅一个好似一个一个茶包咁样嘅、 哦， 但里面咧就有可能你可以搞薰衣草味啊，唔 系 啊，唔可以饮噶，可能系薰衣草味啊定乜嘢咧，就俾你挂喺个衣柜度，佢有埋条丝带俾你绑住喺个衣架度咁样嘅。咁首先大笨象未有冇特别嘅味道嘅， 系啊， 佢嗰个系有香味嘅，咁啊就可以令到你咧即系嗰个成个衣柜有个清新嘅香味，而且佢有呢个就系防潮抽湿嘅作用咁样咯。我觉得几好呢、啊這个， 呢、這个又～ 家香港都有得賣㗎啦。 嗱，又唔牙位，但係有香味喎。 同埋其實佢呢個品牌咧，阿啤啤熊咧，佢仲有其他嘅出品嘅，例如佢有啲咧噴霧，譬如你去打完邊爐咧，咁你噴下啲衫咧，咁就冇咗嗰陣邊爐味之類嗰啲咧。 係啊， 我長期都要 keep 住啲擺喺個衣櫃度啊，咁樣㗎。 咦， 我覺得幫到少少手喎，因為有陣時咧，我係冇換櫃㗎嘛，阿田嚟過我屋企就知啦。 因為佢有大型嘅衣帽間咯，係 太勁啦，三層啊，我嘅衣帽間都有。咁跟住咧，有陣時你啲冬天譬如衞衣嗰啲咧，冷衫啊都 OK 厚噶嘛，係咪？我就會將呢一個啤啤熊咧就擺咗喺入邊度。 攝喺中間。 係啦，攝喺中間咧，就算你一年你咁樣夾住冇著嘅話咧，都冇事噶。 喂，你講緊係從兼且話除臭噶嘛？係 有㗎，有香味咯。 係啊， 係啊，所以呢個會幫到手㗎。 因為咧天氣一濕咧，其實香即係屋企嗰啲噏味咧， 真係好大件事啊！係 噏味其實都係幾影響嘅。不如我哋先講下除臭啊，好嗱。即系咁样讲，你觉得嗰个柠檬、白醋、梳打粉， 梳打粉、梳打粉 呢三宝，同呢个叫除臭有冇吸湿除臭有冇功用啊？呢三 即系有啦，柠檬，柠檬我哋连去嗰啲食完污糟手摆落去都能够辟味嘅，一样可以喺屋企帮你辟干净佢。 是其实是可以好好大功能的。其实呢即我真的觉得现在的柠檬越来越贵，其实它真的是多功能柠檬来的。因为真的。 多功能柠檬好事好事。 多功能柠檬我真的坚觉得它。因为真的不看不知道，原来呢如果你家发现呢开始哇好像好浸味这样呢，好简单。柠檬和盐、哦、究竟怎样可以这个防臭啊？ 柠檬盐再加 tequila， 扑饮得。 你好大回音啊！你边啊？你去咗？ 系啊，不如你入翻。 我而家要修炼啊！ 你入翻间 房武功啊！ 我去厕所啊！哦，唔该晒。啊，喂，嗱，即系咁讲，柠檬同埋盐，你觉得可以点样可以处理到佢？可以即系点样整啊？先至可以令到佢有呢个除臭功能。 我估首先咧，将个柠檬咧切开咗一半，跟住咧喺个柠檬打开咗嘅柠檬嗰度咧，就撒啲盐上去，攞个碗摆住佢，摆个长嘅角落头度，跟住就可以吸湿啦，已经。 好难得黄耀祖同学你咧系可以 100% 啊，唔系98% 啦， 真系噶， 真系啊！嗱，佢而家咧佢就话啦，只不过唔系切开一半，可以毫啲嘅，我 系 打个十字， 哦系， 切开四楷，咁你个范围咪多啲咯，系咪先？跟住咧再将两茶匙嘅盐咧，渗喺嗰个柠檬嘅面度咧，跟住你攞个碟咧就真系摆喺边度咧，你都可以用嚟吸咗嗰啲你觉得嗰度啊？我真係成日都好似除極都除唔到個臭，有一陣味嗰啲地方咧，你就可以擺喺嗰度。 我最主要係除臭嘅， 但係 有冇話除 臭 其實都係因為嗰度好濕，所以除臭咁。 啊，當然咯，當然咯。 但係我想問你屋企有邊啲地方平時好臭要咁樣用啊？ 因為有啲角落位咧， 係乜會 有啲櫃位，有啲櫃位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啲噏味嘅，你係清除唔到嘅。譬如嗰啲你黐咗埋牆嗰啲櫃啊，嗰啲位嗰、那個位置咧，其實都會有啲，如果濕重嘅時候。你是会有啲味走出嚟嘅，咁、尤其是如果啲墙唔好嘅话咧，你啲墙会， 墙会发臭嘅咩？ 你屋企靓嘅就唔系啊，有啲岩潺潺啊，质地唔好嗰啲咧就会噶嘛，好似我哋曾志豪咁样，系咪先？ 嗱，咁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咧？咁样 嗱，仲有一样咧就嗱，呢、這个好简单，真系细蚊仔都可以做到啦吓。咁另外咧，你会觉得湿湿立立嘅时候，你啲床褥都系觉得啊，硬系咧都有啲噏味咁嘅咧？ 有噏味 系啦， 冇噶我。我因为我真因为我好怕你阵味，因为我所以咧我系会 但你唔着衫瞓觉喎，你应该有好大阵味喎。 但我嗰阵唔系一阵噏味嚟噶嘛。 哎呀 ，sorry 你老婆投诉你嗰阵就系噏味啦。 系啊，佢仲话投诉我。 系啊，唔系我会开抽湿机咯，即系因为我都知系会容易香港嘅天气咁潮湿，开多啲抽湿机咯，我就会。 哦，即系但你讲紧你嘅抽湿机系可以做到，即系连嗰个噏味都冇埋啊。 咁你唔好湿嘅话，有阵时好多时候个噏味啊个臭味都 系 嚟自于。 我会摆嗰碌长鼻炭啊，长鼻炭 咩嚟噶？我唔知道，即系长叹一声，唉咁样。 系啦， 黑色嗰次啊， 黑色噶，成条咧，我开头以为咧，我唔知道有啲人话系浸水又剩咁样噶，叫做鼻长炭咯。 咁你摆边啊？ 摆喺口入边，因为你个口最臭。 系啊，你真系嗱，边度臭摆边度。 哦。 摆喺鞋柜又得，你可以摆喺你嗰啲。衣柜啊，甚至乎咧，嗰阵时我老婆试过摆喺咧嗰啲床架附近咁，我都得噶。咁嗰个有啲煲里边添噶，知唔知啊？ 有啲咩 啊？有啲咩啊？你揿咗咩掣啊？又你专心啲好喎，师兄听唔到你讲嘢啊？ 有啲人 系 有啲人摆落水煲嗰度添嘅，可以会 摆落水煲啊！我听到你话， 系啊，摆落水煲都试过噶，呢、 okay、 个应该辟味嘅最好方法嚟嘅，系咪啊？ 系系啊，嗰、那个长炭咧，其实都系可以周围摆嘅， 系 啊，呢个都系可以即系吸到湿嘅呢个功能有嘅，咁、 嗯嗯、 啊，即系又是鞋柜添，讲紧吓 ，OK， 系啦，咁其实鞋柜都有，即系你唔系 臭嘅嗰个重载区，应该系鞋 柜，系啊，真系好臭，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譬如床褥咧，即系譬如你真系唔系有嗰个几万蚊嗰部吓，吸尘嗰个 彩盒啦，系啊。我 头 先话嗰个啤啤熊咧，我都会摆喺我摆鞋嘅地方噶。 啊，系咪啊？都可以做到个效果。咁、佢就话啦，梳打粉真系啦，平靓正。咁佢就话咧，将梳打粉咧抌喺你嗰张床褥上面15分钟。 唔系嘛？抌落床褥。 系 呢、這个咁点啊？ 点啊？ 金丝雀咁样瞓上去。 唔系啊，15分钟嗱，即系 打个玻璃线喺上面。 唔使啊，15分钟之后 少少耗油，耗油先。 跟住咧，佢就话咧。用一个嗱，当然啦，吸尘机啊，吸尘噶嘛，话到明系咪啊？污糟咁，麻烦你咧就真系抹干净晒你嗰个吸尘机嗰啲嘴，因为你、因为我嚟做咩咧？你抌喺个床褥上面15分钟之后咧，你就用一个干净嘅吸尘机嚟吸走嗰啲粉咧，咁佢自然咧佢就帮你可能吸埋啲湿啊，同埋噏嗰啲味咧，咁跟住咧一次过吸走晒咯，咁可变咗会干洗咁啊？你觉得？ 咁啊，咪即系同我哋以前晒棉胎落楼下条晾衫棍嗰度系一样嘅道理咧？ 都。即系差唔多啦，我相信。 同埋以前咪成日攞嗰条棒咧喺度系咁 打佢啊嘛， 系啦，其实系咪即系如果我哋 打埋嗰条棍系嘛？ 系啦，其实如果我哋可唔可以二合一噶？即系嗱，你加梳打粉落去，唔好用吸尘机，你一样走落楼下屋村嗰度系咁晒，然后再攞嗰碌棉棍系咁拍。会唔会都好劲咧？咁样 我讲紧床褥啊，师兄，你点样拿咗自己张床褥落街嗰度咁样拍打佢咧？ 我都见到有啲资料咧解释到呢件事噶。佢话咧，原来梳打粉咧喺呢一啲嘅防潮啊、抽湿里面咧，起到好大嘅功效啊。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呢个梳打粉系呈呢个弱嘅碱性嘅，所以佢本身已经系天生出嚟、有吸湿嘅功能啊。 真系好犀利噶，梳打粉真系。 佢话咧，除咗咧，你喺个床褥，譬如系要帮佢吸湿咁样。因为真系好厚噶嘛，你平时点样可以即系做得到啫？系咪？ 同埋唔系个个可以买得起嗰几万蚊噶？ 系啊，佢话嗱，梳打粉咧，除咗喺床褥度用到之外咧，另外如果你只不过咧攞个容器，你当系一个碗啊、胶碗咁样啦 ，OK？ 你咧就将啲梳打粉摆咗上去之后咧，再冚一层纱布，佢话咧你就可以摆可能一啲墙角嘅地方啊，已经成为咗一个咧天然嘅吸湿器。冇错，做咗呢个吸湿器，大家都识做啊。 系喎， 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如果你打写咗嗰样嘢，都唔会好污糟啊。因为如果咧佢真系吸咗湿咧，就譬如墙身啊，或者空气个水气之后咧，嗰啲咧嘅梳打粉咧就会结成块噶啦，本身咪粉状嘅，咁样咧就代表住，咦 佢已经饱和了， 功德圆满啦， 系 啦， 即系佢吸晒湿咯，咁样。 喂，我觉得呢个几简单，大家都真系可以摆屋企个墙角啊、墙边啊，几时都做到啊呢、這个。 最紧要就系平靓正呢、這个 咁如果冇梳打粉咧，梳打饼得唔得咧？ 系啊，梳打水啊，冇梳打。浮好冇？ 可以 啊，讲我边有讲晒添， 系啊， 谂唔到啦，黄耀祖， 我净系谂到梳乎你咋， 梳乎你都， 跟住就梳乎你啦，咁样系咪？ 梳乎你咯，我在乎你啦，系咪？ 系 嗱，梳打粉啦，同埋柠檬啦，即系都系有啲咁嘅可以作用啦，因为真系可以除，因为嗰啲湿完之后咧就会除臭啊。另外就系讲紧而家即系可以讲湿度啦， 系 咁咧湿度咧，即系佢话咧有研究显示啊，嗰啲衰嘢啊，即系咧 咩衰嘢？ 嗰啲菌啊， 小三，系啊， 即系捉邪捉鬼嗰啲， 系咪啊？嗰啲尘螨啊，咪成日都讲嗰啲尘螨嘅，成日都会喺度啊，黐住你噶嘛。咁佢咧个衰嘢咧，好中意咧喺啲70%度，即系70%，即系而家冇啦吓，嘅以上咧生存得好耐嘅。咁、咧，如果你要即系唔想咁多尘螨嘅话咧，佢真系咧大家开抽湿机，开抽湿机咧就嗱，唔该大家你唔好开住抽湿机又走去开窗，如果你吸极咧。 系，或者你摆近厕所嘅时候咧，要将呢个厕所板咧摆低。如果唔系咧，即马桶都好多水噶嘛，你又系抽一世咧都抽唔完。 系啊系啊，开抽湿机其实系有系即系有啲动作要做嘅，要闩咗你啲门啦，最好闩埋房门啦。如果你净系摆喺厅度嘅话咧，就密封佢，即系抽湿咧。咁啊，去到咧屋企嗰个叫做湿度咧，去到50%至60%咧，咁嗰啲尘螨咧就唔会咁容易咧喺你屋企就喺度寄居喺度啦。 OK OK。 咁所以要保持屋企干爽咯，呢个好紧要啊！抽湿机其实好大作用嘅，但系如果你话，哎呀，我冇抽湿机啊咁， 咁啊，可以开好似阿祖祖咁早啲开冷气嘅。 系啊，开冷气。 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呀，冷气好。即係好貴電費啊，係咪先？咁早開又唔好啦，咁點咧？可以點做啊？ 嗱，我見到仲有幾個方法，唔知係咪一樣啊嚇？我見到橙皮係 work 嘅，我見到洗衣粉係 work 嘅，鹽、報紙同埋茶包都可以成為一個自家製。 茶包係得喎，係喎， 茶包係點整啊？ 我頭先講嗰啲全部都可以成為一個自制嘅抽濕器。 我估到茶包咧，你就係攞檸檬、薏米。将佢煲埋一煲， 系继续讲啊！ 嗰个系去湿茶嘅基本材料嚟噶嘛？ 系 咁，既然佢都可以去湿茶， 系 嘛？系啦，喂，真系嗱，起码自己个人抽一抽水走先。 系 咁，然后你觉得嗰个茶包就咁摆喺个头度，我谂都抽到啲湿嘅系咪啊？ 嗱，我呢个咧就可能仲简单啲添，佢话，譬如如果有个茶包你有用过啦，用完咗之后，即系你可以即系冲完茶饮先嘅，跟住咧就攞去太阳嗰度咧晒一晒佢。但系呢个步骤系好紧要嘅，一定要晒到真系 干 嘅。如果唔系咧，佢就话嗰啲细菌咧就会容易生长嘅。晒干咗之后咧，就可以用报纸包住，或者放喺啊，哇呢、這个即系反而有啲大胆啊吓，放喺个丝袜入边。或者放喺一隻咧棉質嘅襪入邊度咁樣，佢話咧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咧除臭啦、除濕嘅效用。佢話、但係咧一定要定期咧攞嚟太陽度曬，就可以重複使用添。你諗下一個用過嘅茶包，你點知原來可以幫手嚟做呢個抽濕嘅作用？ 因為咧佢濕咗之後，你咪再曬乾佢咯。咁曬乾佢，佢咪可以再繼續用 可以循環再用添喎。咁、樣佢就話 呢個真係非常之好啊。咁咧另外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屋企你話哎呀，我覺得整呢啲好煩氣。其实咧，你开屋企嘅抽气扇，同埋咧，即系厕所抽气扇啦，同埋抽油烟机咧，因为其实都可以咧，令到你屋企嘅室内空气流通咯，同埋咧可以赶走呢个湿气啊，因为佢运行啊嘛，咁你又嗰个风嚟噶嘛，都可以吹干到屋企嘅空气里边咯，即系冇咁湿咯，咁样。 系啊，嗱，咁我话埋俾你知啊，橙皮又可以点样用啊？好唔好 啊？橙皮纹咁样又可以点用咧？ 估下嚟， 走佢咧。 估下嚟，橙皮冇错。 净系要皮啫，唔要肉嘅。 冇错，啱。我哋要啲，我都讲到咪要橙皮啦。师兄，你唔听书，你唔好喺度扮听书先得噶。 先攞啲橙皮。O K， 佢又系咧摆喺你嗰啲阴湿角落头嗰度。 系。 咁啊，将佢打开。嗱，我觉得个步骤系你一定要将佢搣皮打开。 系。 然后就 好似个金咁啊嘛。 系啦，好似人哋咧就风干嗰啲效果咁样吸湿。佢直接就將啲濕咧就吸咗落去，乜都唔使加噶啦。 其實呢個真係似啊，做法非常簡單，就係、呢個咧專係擺喺衣櫃度，佢話最好嘅。點解咧？佢就話咧，只要你平時食橙啦，咁你搣咗嗰啲皮嘅話咧，就將佢咧剪成咗一條嘅條狀，又或者係粒狀之後咧，輕輕曬乾咗之後咧，快落一個放落一個網袋入邊度啊。 咁咪食得噶咯喎，一條條嗰啲狗仔陳皮咁樣噶咯喎。 唔係，咁啊又唔係叫你曬到咁乾嘅，即係輕輕曬一曬佢之後咧，佢就話咧，你擺衣櫃。入边度咧，原来咁样已经有一个咧抽湿嘅作用。 咁话有啲天然橙味添。 冇错，佢话啦，仲有一个咁样嘅香味嘅话咧，咁佢就话呢个好嘅。但系几时要换咧？佢就话你见到其实你晒过咧，佢会干身一啲噶嘛。佢话如果开始咧变得软身之后咧，就代表住咧，咦佢可能够期啦，咁啊要换一换啦咁样。 其实咧好多即系好天然嘅嘢咧，大家都可以攞嚟用啊。所以咧即系趁住而家嗱食橙又可以有维他命 C， 增强抵抗力。但系又跟住咧食完啲橙皮咧晒干少少咧，跟住可以摆喺衣柜，又可以除臭除湿咧，真系 very good 噶。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去试下。试下呢啲咁天然嘅抽湿，唔使买咁多，买咁多用咁多钱买咁多抽湿嘢啦。 匆匆，难敌我情。 次，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将来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将来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 好，有黄英明啊，画出彩虹啊！头先早早话咧，洗衣粉都可以用嚟吸湿啊！ 系啊，佢话原来洗衣粉咧，佢就话本身咧有呢个吸水嘅功用啊嘛，同埋有啲香味噶嘛。佢话咧摆喺边度啱用咧，摆喺衣柜入边啦，又或者一样，好似头先梳打粉咁样，摆喺个容器入边度，再咧摆咗啲洗衣粉入去之后咧，用纱布盖住，又或者。保鲜纸都得，然后咧就喺用牙签啊，篤几个窿仔之后咧， 等佢疏气。 系啦，如果佢咧吸咗唔同嘅湿气之后咧，佢又会凝结咗嘅。但喺呢个时候唔好晒，攞翻嚟做普 洗脚，唔、哦、系洗衫， 攞翻嚟洗衫都得嘅。佢话冇影响到佢哋嗰个效用噶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合乎经济原则，用完再用啊。 呢、这个真系正，呢、这个正，呢、这个好啊。另外咧，砧板啊喺潮湿天气嘅时候咧，咪好多时会发毛啊黑点嘅。咁、 嗯、 大家咧只系用到咧、这个叫做咧姜啊，攞嚿姜咧，你切开，即系切开咗之后咧，系咁不停咁喺个面头省佢咧，其实又可以除噏味啦，又可以防到菌啦，杀到菌啦。咁呢个好简单嘅方法咧，大家不妨每日都做下，咁又冇咁多细菌喺屋企咯。 诊病例增加至37宗。另外，驻韩美军喺大邱嘅基地，一名南韩雇员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令到驻韩美军相关的确诊病例增加至9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沿岸地区带嚟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455点，总成交金额75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6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7蚊；阿里巴巴198.9，升5.4；中国平安85.7，升1.6；小米集团12.24，升1.8；友邦保险72.15，升7.5。建设银行6.43，升2毫；美团点评98.85，升2.85；汇丰控股49.35，升6毫；盈富基金25.8，升3.5；中国移动58.8，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英镑10.147，瑞士法郎8.339，澳元5.109，加元5.697。新西兰元4.914，欧元8.8542，每百日元对港元7.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07。日经平均指数报19,619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5,45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6.7美元，

啊，半 个钟头嘅时间啊。 系啊，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因为咧即系啱啱琴日咧，大家睇到啦吓， 系 油价急跌啦喺呢个股票市场上面。咁啊，但系油价 同个司机大佬有咩关系咧？咁样 同个一关系啦，关你咩事？因为咧，咁各位司机大佬都要入油噶嘛。 系。 咁但系佢油价个价啊，油股咧就咁不急跌啫。但系我哋嘅油价有冇去急跌咧？ 嗱，我睇到呢个数字嘅，即系如果好 彩，正比咧， 我真系觉得我好彩，我冇揸车啫。如果有揸车，好似呢班司机大佬咁样嘅话咧，应该真系喊咁声噶啦。呢个咧就根据住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嘅资料显示，2010年无铅汽油嘅入口价系四个几，未计税咧，售价就系八个几一公升。咁我哋计啦，2010年就八个几一公升啦。 系 去到2019 年底 入口嘅价钱咧系低过之前啊，即系2010年嘅四蚊，但系个售价是去到12蚊嘅。嗱，去到呢一度我諗唔明咯，已经即係入口已经係越嚟越平，但我哋个售价就越嚟越贵呀。搞到呢去到2019年底嘅时候呢，司机一公升嘅入油呢大约係要18蚊喎。 其实係。 但如果你计返，即係如果係话2010年无铅汽油嘅入口价係4个几，而家係仲平咗，但个价钱就由当年个售价8蚊变咗18蚊喎。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要加重税啊嘛、 嗯。 因为我哋嘅车辆吓、认真啦，成日都系咁啊。外国点解咁平啊？因为佢哋嘅必需品。 系。 我哋呢啲咧就系奢侈品。 都唔系噶，其实即系我都讲真啦，个公营交通工具系唔错嘅，但系咪去到大家可以唔揸车都生活到？又或者咁多搵食车司机嗰、那个系？我哋嘅公营交通工具嘅一部分嚟嘅，系咪？你 乜 我冇咗的士司机，我点算啊？我我企喺度嘅，真系。 我哋冇小巴啊、巴士啊，嗰啲都系嘅啫。 系咯， 系啊。但系问题系香港嘅油价咧，其实一直高企。不过好、多油公司咧，其实咧由以前咧，即系当我有揸车嘅时代咧， 系 佢哋其实都每一个礼拜咧都吸引你啲人咧嚟，喂你嚟入我油啊，我减价俾你啊， 有优惠嘅。 咁都有优惠嘅，就可能每公升减两个几咁样。咁但系问题系即咁样减法，即佢係一个礼拜得一日㗎啫，你就要排晒队呢喺嗰度即係攞个优惠嚟。好似好乞求咁样囉。但如果唔係平时话我冇油就要入㗎啦，就要挨贵油囉叫做。 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呢就司机大佬大家好啊，首先摆低咗呢一个题先啦、就係讲到呢就係、油价好似而家就不断下泻，但我哋香港嘅司机大佬你哋入油嗰陣时个价钱呢好似冇乜点改变过啊！嗱，我哋都唔知嘅。 哇，去到18蚊一升真係好贵咯。包括我见到咧，而家喺油公司咧，即係我而家佢嗰啲信息都冇断到啊， 系 都减三个几咯，一 OK， 嗱，今日究竟啊最验货系点咧？嗱，司机大佬，你哋真系你哋个搵食车嚟噶嘛？系咪？你哋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噶。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1872388。究竟咧呢个油价喺香港系咪 keep 住都系咁高咧？ 系啊， 又或者就算私家车司机都得噶。你哋可能咧知道边一度咧入油。咧，喂，嗰度長期有優惠喎，啊，邊一張卡又係點樣嘅喎？ 邊張卡有勁多優惠啊？有即係因為有啲咧會儲夠一個分咧，佢就會咧話啊，如果你儲夠，我當舉個例嚇，700分，咁咧你就可以換100蚊油咁樣。其實呢啲都係慳翻嚟噶。你咪話司機大佬唔需要好似精明眼咁咧，要慳家㗎。 梗 係 要啦，尤其是大家會知道呢一排啊，職業司機佢哋揾食有幾艱難先得㗎。譬如我嗰日同一個朋友傾偈咧，佢就话好彩系咩咧？啱啱供完咗架车，变咗咧佢嗰个每个月嘅洗费冇咁多，但系佢话有一啲固定嘅洗费，譬如入 油 啦， 系啦， 呢个 车场 啦，佢话冇减少过嘅，所以佢话咧嗰个压力依然系好大嘅，所以更加就想问下啲司机们啊，如果喺呢个疫情嘅底下，油价依然系咁高啊，嗰样嘢啊，平时喺你每一个月嗰个百分比啊，占咗你哋嘅开支系喺油嗰度几多咧？同埋即系耐唔少听到话有补贴噶嘛，补贴翻啲司机嗰啲油噶嘛，系咪先？听好似听到，究竟你哋实际代过几多次？ 代唔代到咧？ 系啦，又代咗几多咧？系咪都好想你咧？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系啊，而家油价高企啊，咁但系问题你哋依然继续揾食嘅，但系而家有咁嘅经济，究竟你哋点样？平时点样悭油咧？点样又攞优惠最抵嘅咧？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一下悭油啊，即系揸车嘅时候悭油嘅方法。电话号码1872388，各位司机大佬，欢迎打电话嚟啦。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cause you're

我係嗰個減價都唔係好多 嘅啫， 調整微調嘅啫。 咩先加後減，啊、有啲咩根據啲乜嘢？哎呀，我哋冇得減嘅，但係咧，我哋就俾啲優惠你啦，咁樣就 hold 住個價錢喺個高位嗰度，因為搞到咧消費者咧根本就冇得選擇啦。佢話最緊要係咩？如果佢話香港嘅司機們團結一啲。集中咧就唔去一啲特別貴嘅油公司，我大家都做咗， 哦、 即係阿田去超市同街市買餸一樣啫嘛。貴嗰啲咧就唔去，令到佢哋即係需要減價咁樣嘅話咧，可能就可以打破到呢個壟斷嘅情況咁樣咯。 啊，係啊，呢、這個都好緊要嚇。咁啊，即係睇下減唔減到，即係嗰啲油價咧，會唔會令到各位司機大佬令到你嗰個户口咧，哎呀，又增加咗負擔啊？係點樣嗱？但我哋記住啊，千祈唔可以入嗰啲非法油啊嚇，因為嗰啲、 哦、 一定唔可以啦。 都好耐冇聽過呢一個啦，係咪？ 唔係，都要提。 唔係因為嗰陣時就係好 貴， 所以就有人咁做。但係而家其實原來就比高價更高喎。嗱，我哋都想知呢個係咪真實嘅情況，所以1872388我哋嘅電話號碼，司機大佬咧，你哋可以打俾我哋同我哋分享啊嚇。 係啦，咁啊，但係近排咧，大家又睇到啦，又因為咧，就警方咧就真係而家咧， 我見到好勤力、啊、 進行好大嘅打即係嚴打呢個道路違泊啊嚇。係。計早陣只有觀塘。区啦，哇！一日里面抽几多白张，咁我心谂有咁多架车可以咁样违泊翻。 我想讲呢一排我见到区区有睇头 啊， 唔系净系边一个区域嗱、 啊， 譬如我自己住嗰边咧，近 北角 啊，或者哦，因为我带 Molly 咧上山坡嗰阵时咧，去到宝马山，上到山都有啊， 咁 上到宝马山都有，我仲见到其中一架车，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嘅，讲真，违例泊车唔好话咩原因冇车场定乜嘢，你系啦，呢个唔系理由嚟嘅，你违泊就应该要俾人哋抄牌嘅，三张喺个车头度啊！ 三张佢都冇拎走啊！ 第一张我见 唔系先嗰个人系咪因为被隔离啊？其实我觉得想问一下咧， 我有睇日子， 可唔可以上诉 啊？嗱，我唔知嗰啲就是个别例子啊。 我未隔离，我冇得我想开走啊，但系我又唔可以犯法、 啊。咁咪都可以叫到朋友第二条车匙俾佢啊？嗱，我觉得嗱呢啲我都唔会帮佢嚟噶，系咪先？你实有个朋友有车牌啦，系咪先？都帮到手啩？即系咁惨又冇朋友，又冇人有车牌，各样嘢咁样啊？ 系 咪？所以咧，我见到嗰个咧。搭住咗三张啊，第一张咧就系三月四号开始嘅，系啊，我见到都哇层层叠喎。 三月四今日先三月十啫，咁嗱，我有理由相信佢真系可能翻嚟要被隔离14日，但又冇朋友想咁 谂得太多咧，有咁多人要隔离咩？佢拍咗一架，佢唔系拍咗车场，佢拍咗一个山顶度啊，大佬，跟住准备去隔离啊咁样。嗱、 okay, ， 总之所以咧就系、是、我即系大家就提醒嘅呢、這个。温馨提示就係話咧，好似抄牌嘅數目咧，真係多咗少少。 啱啱咧就喺呢個葵青區啊嚇，咁咧真係嚴打。佢話一日咧嚇，一日啊淨係單日啫，已經發出咗啊近500张嘅告票，就係咧即係全部都係講緊啊，即係非法違泊啊，即係違例泊車啊，等等，仲拖走兩架車添。 係啦，我見到中環有、九龍城區有、樂富嗰日都好似有啊。係 啊，因為 所以周圍都有啊，大家小心啲啊。 成日都話阿 Sir 嗰搭單咧，未搣喂。咁咗咁大沓啊！出嚟行下先，咁啊，大家留意一下。 嗱，有电话咧、okay. 就准备咗啦吓，讲下啲油价对于嗰啲私家车嘅司机啊，或者系开车嘅师傅啊，究竟有几大嘅影响啊？司机大佬，大家好 ，Hello， 你点称呼啊 ？Hello， 你好， 你好， 阿 Tim， 系阿 Tim 啊， 系你好，阿 Tim， 系啊，你系咩类型嘅司机啊？ 我就都系。啲 call 车类型嘅， 哦 ，van 仔嗰类嚟嘅系咪啊？ 系啦，电召 啊。哦，电召 ，OK，OK。咁我想问一下咧，嗰啲嘅油费咧系咪真系好贵啊？ 而家都贵啊，因为我唔知系咪我自己主观啦。之前就入可能我入加得士嘅， 系 啊，我哋唔使开名啊， 唔好开佢个名， 系啦， 系啦，系啦， 好啦，明白， 好啦，好啦， 入一个油站，咁佢就之前就做2.4咯，咁而家唔知点解入2.4少咗喎，感觉。 哦，个感觉少咗定真系少咗先？喂，阿田呢啲好敏感噶，老公俾少咗家用定系佢真系少咗家用两件事嚟噶？ 你意思系咪讲紧佢少咗嗰个优惠定系咩？即系譬如可能之前500蚊嘅就可以打爆缸噶啦，咁但系 佢系我都系入，因为我 每次两个四我都入四百嘅啫。咁、我之前入四百两个四咧，佢就支针多，即系过一半多啲嘅。咁而家就少咗嘅。我唔知系咪因为油价升咗定系点样啦。 Okay, 哦，咁当然系油价升咗， 所以就会得到少咗咯，系咪先？ 咁但系影响到你嗰个叫做即系嗰个生意，或者话诶、我用一啲方法嚟悭啲油咧，咁样又得唔得噶咧？又 嗱，我自己方法就因为我自己个个人测，佢就本身两个四噶啦，每日都会送。咁有啲咧，其实你可以问翻啲油站职员嘅，佢哋有啲私底下会俾啲现金券你嘅。咁 即系你要问先至有咁样噶， 记得要问佢攞。 哦，即系嗱，如果嗱，好似阿 Tim 咁样同我哋讲，大家每一次去入油嘅时候咧，就应该要首先问下嗰个师傅， 系、 师傅啊， 今日有冇得再送啊？咁样， 你试过得到啲乜嘢啊？ 都会送噶， 系咪啊？你试过得到啲乜嘢啊？咁啊 ，Tim， 入四百就送多50蚊咯， 喂，真好远喎， 真好远喎，50蚊又几转嘅。 我等于入咗450噶啦。 咁你同你其他嘅即系同行啊，会唔会大家咧平时都有啲讨论啊？即系讲下，喂，嗰边系啊，而家大家快啲响响声嗰边个优惠券啊，咁样噶？ 有噶有噶，有啲咧就佢可能，譬如有啲油站公司咧，佢同其他 PR 公司合作，咁嗰啲 PR 公司会有啲员工企喺油站度，要你申请一啲信用卡，即系扣个油卡就碌。用碌你信用卡嗰啲嘅，咁嗰啲佢有啲機會咧，會做到可以2.8%或者3.2%嘅， 係， 咁嗰啲都可以試下，就不過就要有信用卡啦，嗰啲就。 哦、okay ， 喂，我想話咧，我都話而家都仲收到嗰啲信息咧，即係話有優惠咧，有啲減3.幾%嘅喎，你唔去，即係你淨係得一間嘅入油公司嘅啫，你冇去其他嗰啲選擇㗎？ 我自己就入開嗰間啦，同埋我覺得嗰間。 即系你入开哦 ，OK， 有啲人都会死忠嘅，系会，因为我见到啲咧3.幾%，我依减咗几多下，其实都可以帮补下，有时都要谂下，即系嗰个叫经济效益啊，系咪啊？ 系啦系啦，因为有啲油站就佢可能本身你冇乜卡都冇咧，佢都送咗3.幾%俾你嘅，咁嗰啲就睇下你自己架车适唔适合嗰只油啦，因为佢哋都有时有分 quality 嘅，咁最紧要适合自己咯。 哇，阿 Tim 啊，嗱咁呢一排咧，即系应该咧收入系咪有减少到咧？疫情底下， sorry， 听唔到。 咁咧疫情底下收入有冇减少到啊？咁呢排， 都有啊，都有啊。 Okay、 而家晏昼啲单都少咗噶。 系啊，嗱，我哋 多数都系朝头早同夜晚咯、啊，收、 okay、 工啊嗰啲。 之前我哋听到咧，即系咧政府咧都有唔同嘅措施咧，就帮啊嗰啲咩喺油价上面度做翻啲补贴啊，俾唔同嘅司机大佬。你有冇试过代到过嘅咧，阿 Tim？ 都实质就真系冇乜啦，其实、 okay、 我自己可能 你系自由身啊，即系你唔系有嗰啲叫即系公司旗下嗰啲叫做电召公司即系电召车嚟噶，即系你自由身，我意思系话 哦，佢哋有时有啲叫做跑优惠啦，叫做内部优惠，不过就都帮补都唔系几多嘅啫，因为嗰啲都几难去到嗰个程度去。攞個優惠咯，即係冇乜人做到噶啦， okay. 所以幾乎都係自己做噶啦。 唯有咁講啦，咩疫情底下，咩狀況底下，大家都要自強啊，自己加油啦，添。 係啊，真係咪？其實就記住，即係揾多搜羅多啲唔同嘅油公司嗰啲優惠攞進去。係， 又或者下次我哋如果揾到嘅搜羅到嘅話咧，就司機大佬大家好同大家分享。 OK，thank you， 添。 多謝曬添嘅電話。12:30之後咧，我哋聽一次新聞啦，跟住我哋就會有同行抗毒快活人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湖北和武汉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华社在微博说，习近平乘坐飞机抵达武汉市，探望和慰问在前线的医护人员、解放军、社区工作者、公安干部以及患者和社区居民。有线新闻记者前日在将军澳采访期间被警员推跌，警方被有透露有关警员的身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警方已经去信有关传媒机构，交代初步调查结果，认为涉事的警员并非蓄意推跌记者， 相信警方會按公眾的關注再作深入了解。林鄭月娥說，警員在混亂場面執法和驅散人群，難以在電光火石之間有很周詳的計劃，希望大家可以諒解包容。被問到記協曾經去信要求他不要縱容警方的行為，林鄭月娥說不同意有縱容任何公職人員進行不合法的行為，強調不會縱容任何部門，所有公職人員都要依法守法。警方亦都已經去信涉事的傳媒機構表示歉意。有網媒拍攝到七名警員在將軍澳停車場用粗口輪流指罵市民，並且要求市民逐一向警員道歉才能夠離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的時候說，不掌握有關情況，認為香港警隊是文明守法，在過去亦都做到，希望公眾以包容角度處理。他又說，警隊亦都會處理警員的不適當行為，如果傳媒發現非常不妥當的個案，亦都請提出投訴。林鄭月娥強調，歡迎記協和政府以及警隊溝通，又說警方亦都想重建警隊和傳媒以及市民的關係。如果記協有需要見警方以外的政府高層，相信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亦都會樂意。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港鐵的風險管理委員會正是就東鐵列車在紅磡站出軌事故，以及早前高鐵發生有未獲授權人士進入路軌事件進行內部調查，稍後港鐵會再交代。陳帆被問到在列車出軌事件中是否有人需要負責，以及他是否滿意港鐵的解釋，他回應的時候說，早前紅磡站的列車出軌報告屬於技術性報告，港鐵的委員會正是就系統以及管理問題作進一步深入了解和調查，強調會嚴肅跟進。他認為由港鐵的委員會作內部調查是適當安排。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星期五有霧，週末期間天色逐漸好轉。現在的氣温26度，相對濕度5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494点，升454点，总成交金额76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6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4，升8蚊；阿里巴巴199.1，升5.6；中国平安85.5毫半，升1.45。小米集团12.24，升1.8；友邦保险72.15，升7.5；建设银行6.41，升1.8；美团点评98.75，升2.75；汇丰控股49.35，升6毫；盈富基金25.85，升4毫；中国移动58.85，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日元104.09，瑞士法郎0.933，澳元0.659，加元1.364，新西蘭元0.633，人民幣6.938，英磅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139。日經平均指數報19836點，升137點。港金現價報15450元，跌9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65.01美元，賣出1665.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弹浅唱俾你听嘅《战争曾洁莹》，无论发生咩事，每朝一觉瞓醒，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啦。顺境逆境都系一种好嘅体验，听首开心歌，大踏步过好每一天。除了身体，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噶，就好似 Bob Marley 嘅呢首《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生接触毒品之后咧，身体暴瘦、尿频，严重影响佢嘅日常生活。 大家好，我系阿生，我都系一个过来人，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你都可以重新活出自己嘅人生。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与你同行抗毒。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同行抗毒快活人啊！我哋今日咧明明系三个主持人嚟噶嘛，但系喺呢一位嘅朋友面前咧变咗虾比人咁样，特别阿祖， 真系虾比人，我唔承认， 好大份。 你阿田都系细咗，细粒咗， 加细马阿田变咗， 系咯，真系嗱，我哋今集嘅嘉宾咧即系阿生哥， 系 咁咧， 生仔咋，因为佢真系最细嗰个喺我哋， 但 系 因为佢实在太过即系壮阔胸膛啊， 系 我头先真系会想问下佢，唔系啊嘛，喂咁大份嘅， 佢讲咗而家几多磅， 唔好。唔好提， 系啦， 系啦， 但系佢愿意同我哋分享，佢因为都系一个过来人，佢试过有一个吸毒嘅经历啊。吸毒前系几多磅，吸毒中系几多磅咧？佢好愿意同大家分享。 究竟吸毒点影响佢？阿生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Hello， 讲下即系我哋最有兴趣嘅，即系就由呢个体型嘅变化，因为呢个可能系最能够见到咧毒品对一个人嘅影响嘅。你嗰阵时系点样嘅体型法咧？ 吸毒嘅时候啦，最瘦咧就160磅， 系 冇食毒品之后咧，其实试过最重咧过300磅嘅。 O K， 咁你原本咧未吸毒之前咧？ 咁我谂未吸毒前可能都系212咁样左右。 嗯，即系话其实你本身嘅人嗰个体重咧都比较大只嘅， 系 啦， 同阿田一样。逐步嚟讲下啦，嚟开头接触毒品咧系几多岁啊？嗰阵时系 我。接觸毒品的時候應該是17、18歲左右， 是 那就是2008、2009年的聖誕節第一次接觸毒品的。我接觸毒品的方式呢就很搞笑的，就不是好像看戲那樣，喂是不是 fan 先，不是不給面啊，這樣 我即是沒有這些對白的。 我是沒有這些對白的， 那些宣傳聲帶是錯 的。是錯 那些宣傳聲帶不是套用在阿生的例子裡面， 即不是錯的，即可能有其他人看啦，我不是，我就是跟 fan 說，喂啲毒品好似好过瘾喎，不如试下咯咁样。咁系自己主动走埋去。 即系佢系积极主动咧，系想试下啲毒品嘅，而原因就系因为贪玩。 系啦，冇错。 嗰阵时你第一样 ask for 嘅毒品系乜嘢？ 摇头丸同埋 K 仔。 O K。 咁当年都比较即系兴系食呢两样嘢啦。 十年到之前， 十年 第一次。咁你嘅朋友点解会有呢啲？ 有求必应噶系咯。 同埋点解特别有喺新嘅咧？咁又点解会？ 因为我同我嘅朋友咧就系一同学仔嚟嘅咁样。咁我哋都有出去喺出边玩啦咁样。咁啊识咗一啲有呢啲货源嘅人咯，又都已经有吸过下嘅。咁我哋就再同佢 friend 就话：喂，可唔可以卖啲俾我哋啊？或者帮我哋搵人。卖俾我哋啊，咁样 好平嘅咩？可以即系话我要就要有货，又有钱俾到。 你嗰时十几岁未读紧书噶嘛，系咪？ 咁系读紧书嘅，咁都有零用钱嘅，零用钱都负担得起住先嘅一开头。 哦，即系有啲学生个零用钱就储嚟买波鞋， 系 有啲就爱嚟即系咩买模型玩具，佢就爱嚟买嗰啲 字头嘅 K 仔，就 系 咁样 啦。真系 冇错冇错。 咁由开始接触到真系上瘾啊，你觉得中间嘅时间要几耐？ 一年两年左右咯， 即系开头都系你控制住嘅，到后尾你觉得俾佢控制住玩紧你啦，佢就 其实系得第一刻我系觉得自己控制到，其实谂翻起之后嘅每一次都唔会控制到， 即系第一粒之后咧，所有嘢其实都系即系被动式进行噶啦。咁你系咪真系觉得即系嗨咗好多啫？因为嗱，即系圣诞啦，好多人都会成日形容就话系咪真系食咗两粒咧会嗨好多噶，自己变圣诞老人咯，呵呵呵，系咪咁噶啦？ 一开头食咧都会有啲幻觉啦，或者系都会即系见到一啲自己谂嘅嘢，即系自己幻想出嚟。 见到啲咩啊？见到自己变咗纯鹿啦。 嗰阵咧好好兴打机嘅，咁我哋就成班 friend 系玩电脑嗰啲游戏咁样啦。咁啊，喂，吸咗之后可能会变咗嗰啲游戏嘅角色， 哇， 好搞笑。 其实全部都系幻想出嚟， 幻想出嚟嘅。 咁、哦、好啦，嗱，即系你系话贪玩开始，咁、跟住真系接触到买到啦，咁跟住之后，咁你而家喺度啊，即系试咗啦，咁试咗，咁其实都感觉到个感觉，咪算咯。咁点解要继续沉迷落去咧？ 可能系第一次嗰个感觉咧，实在太好啦。譬如我哋一班人一齐食，咁样大家都会啊好开心啊，然之后一齐倾偈咁样， 哇，称兄道弟啊， 冇错，因为摇头丸以前有个别名叫兄弟丸啊嘛， 哦系咩？呢、这个真系未听过， 即系兄弟丸啊， 系 就即系总之，譬如 食咗就变好似兄弟一样啦， 系啦，同埋就算闹咗交咧，食完咧都会 friend 翻好兄弟拍住 相咁神奇嘅， 以前系有啲人咁样讲过啦。 但喺嗰一刻，你啱啱食咗开始接触嘅时候，你真系有呢一种感觉。 食完之后好倾得计嘅， 系 倾极都好多话题，亦都好 close 咁样倾嘅。 因为其实系你个即系个脑嗰阵时，其实系因为咩啊混乱噶嘛，所以系咪其实人哋无论讲咩，你都会有反应咯？ 都可能即系有机会系因为咁样，即系就会好似好认同佢啊，然之后好 buy 佢啊，咁样就会好 friend 噶啦，真系会倾到搭晒膊头咁样。 好啦，咁如果照计咁嘅话咧，应该食一世噶嘛？点解要戒咧？ 好搞笑就系我食摇头丸食咗一年咧，之后咧就冇咗摇头丸喎。 哦，即系断咗货就系咪啊？ 嗰阵就啊，突然之 间大力扫荡嘅政府 啊，冇得卖喎。 系啊， 咁啊就变咗就食一开头第一次试嘅摇头丸同 K 仔就变咗净系食 K 仔啦。 系， 咁 K 仔就完全另一种感觉嚟。 系点咧？ 一食完之后咧就晕低。 晕低， 即系你会进入咗另外一个状态咯。 系， 但系你系唔知道嗰个系咩状态。可能你哋听一开头摇头丸就会围埋一班人啦。 系系系 ，K 仔咧 就好自闭噶， 越食越自闭噶啦。 系。 咁既然系咁，都唔系好似之前啦。 开心开头嗰种开心， 冇咗货咪断咗佢咪断咯。咁点解要转咗第二只咧？第二只都唔中意嗰个感觉。 因为其实咧都。以前食摇头丸啦，会加埋 K 仔一起食嘅， 攞埋嘅。 咁而家只系冇咗一边，咁咪唯有 就食一样。 另外一边一开头都好反感啊，因为摇头丸系食药咁啫嘛，咁但系嗰啲 K 仔咧，你要用个鼻索落去，咁咧会索到好唔舒服啊，或者系流鼻血啊嗰啲咁。咁然之后，但系又会觉得啊 ，OK， 索下索下，咁就越索越多。 系，但其实嗰个影响就开始比摇头丸就更加容易见到个破坏啦。 冇错。 咁最现成嘅系咪就头先我哋一开咪讲嗰样 体重问题？ 系啦，同你嗰个样有关啦。 我觉得个体重问题咧，唔系个毒品直接影响你变到好瘦嘅。 系。 个毒品咧，你不停咁样食去长期吸食咧，佢会影响你嘅生活。咁然之后令到你唔食嘢啦，冇晒你嘅社交，即係咩都冇啦。 佢係因为令到你冇胃口定係点样令到你头先你话唔食嘢係咩係咩意思呀？ 冇胃口都系其一啦。同埋我自己呢就记得我当时呢就会系我长期都唔食嘢嘅。咁呢我唯一食嘅两样嘢呢就系粥同埋雪糕。 点解咧？ 系咯，一个冻一个热咁样。 其实因为佢哋有两样嘢，一个共通点嘅咧，就系佢系唔使咬嘅， 系流质食物， 流质食物。总之我摆喺度，然之后我吞咗佢，因为我系长期觉得啊，好似要食嘢， 但我唔想咬，唔想食嘢。 即系你吸毒系会令到你唔想咬嘢噶。 其实系咩都唔想做，好懒个人，净系想吸毒。 懒到连咬都会觉得 系咯， 太复杂啊。 同埋你令到吸毒嗰个字咧有个新嘅意思啊，真系吸啫嘛，唔使喐噶嘛。系啊，吸毒啊，即系唔系食毒品添，即系去到咁极端噶嗰阵时。 嗰阵时我自己系咯，即系我会其实我有可能有几大大半年都系 keep 住净系食粥同埋食雪糕。 喂，阿生啊，咁但系你唔系一个人生活噶嘛？你翻学噶嘛？你嗰时系咪都系翻学？ 应 十七八岁。 嗰阵时我读中五噶啦，我即系我开始真系好全面咁样接触毒品咧，我就 讲到好正面、好全面咁接触毒品啊， 即系冇读书噶啦。 摸索多啲唔同嘅毒品嘅时候咧，我就已经系读紧中五啦。 哦， 咁我仲系会考嚟嘅。 系咯，咁你 系会考嚟。 系咯，咁屋企人都会望到，喂咩事啊仔咁样。 嗰阵就屋企人同啲老师轮流捉我翻学咯。 系， 咁就系要我坐晒成个学期。 佢哋都知你吸咗毒噶啦。 后期都知噶啦。 系。 阿爸阿妈就知嘅，老师就有一两个知咯。 嗯。 咁就佢哋都即系会吓吓你啊，又话捉你去校园验毒啊，又验下咁样。 系。 咁因为其实佢就想我翻学嘅啫。 系。 咁但系咁當然最後尾我都係成功坐咗一個中午去。 咁最後點解又會行出嚟？好啦，都係要搣甩佢啦。 其實因為啱啱都有講最嚴重嗰陣都160磅啦， 受到咁樣。 咁其實我仲有其他身體上嘅狀況影響嘅，例如尿頻啦、胃痛啦，呢啲兩樣都好嚴重嘅。 哦， 咁跟住 介唔介意我哋咁問啊？即係你話即係成日都要去廁所，去 頻到點啦？ 係咯，幾密啊有？ 我用一個具體啲嘅去演繹俾大家睇。嗱，咁我由屋企門口行到去自己嗰層個 lift 口咧，大概需要可能十零步五秒啦，五至六秒咁樣啦。我一出門口之前嗰一刻去完洗手間，一出門口我就會急噶啦。 吓、啊，嗰、那个系紧张定系因为身体嘅状态令到你真系有需要呢？ 因为你屙晒冇得再屙噶，照计唔系噶咩？ 我同埋咧，仲有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答翻你啱啱嘅问题咧，就系我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去唔到嘅。 嗰、那个感觉嚟嘅， 感觉嚟嘅、 但又会好惊，因为你都会惊失禁濑尿噶嘛，系咪？ 冇错， 所以你就长期喺去唔到，哇！呢、這个好辛苦、啊。 同埋你谂下，即系长期喺一个我要去厕所，但我去唔到厕所，唔得，我一定要去厕所。如果唔系咧，我就会濑尿噶啦。即系你 keep 住喺一个咁样嘅状态生活咯。 喂，讲紧头先嗰个出门口嘅屋企嘅厕所啫，我哋话真系有几多 秒 几多啫，系咯。 咁系咪就系呢一样嘢？身体话咗俾你知，喂，阿 生 真系要做啲嘢，系咪咁啊？ 我谂我第一次戒毒嗰阵系因为呢一样嘢，所以呢个系最大的因素咯。同埋屋企人见到，喂，你落唔到街噶， 系咯， 边度都去唔到，你净系 冇逼你揽纸尿片系嘛？ 我冇揽咯。 有啲人有， 屋企人都冇逼我嘅，但系我有见过一啲人有啦。 真系会，你唯一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仲要行出去嘅话，咁、但系咪一剔就可以戒得甩咧？ 我自己就肯定唔系啦，咁我都快嘅，因为我庆幸啦，咁样我就去咗一啲科音戒毒嘅机构啦，咁就住咗一年，佢嘅疗程系一年嘅，咁样我住完一年之后咧，我身体又好翻晒， 因为可能仲年轻啊，你开始吸毒嘅时候十七八岁，讲紧到你去第一次呼吸戒毒系几多岁啊嗰阵时， 廿岁。 廿一二岁， 即系六零都未算好深嘅时候，一年搞掂晒， 一年就住完出翻嚟，咁又身体健康啦、 人又肥翻啲啦，唔再160磅嗰个你啦，系咪？ 系啦，唔好再 提啦。系啊，系啊， 记住我最轻系160 啦。吓，咁跟住出咗翻嚟之后， 就两个星期之内。就已經重吸啦！ 哎呀，點解 啊？我哋好猛啊！你明明而家咁肥肥肥白白咁可愛。 因為其實嗰陣咧就其實我諗我第一次戒毒嗰陣，我冇乜諗自己應該要點做。 嗯， 咁啊，淨係覺得我唔食毒品咧，咁就身體好翻咧就得啦。 係。 咁所以咧，身體好翻，住完一年出翻去，又揾翻以前啲朋友。咁啊，傾多兩句，又再食翻咯。 都係因為揾翻以前啲朋友。 以前啲朋友嘅 呢個喺我哋咁多個訪問裏面咧都聽過。 共通點啊， 係啊，即係一定要甩咧，唔單止個毒品，係要甩埋咧群過嘅嗰一班嘅朋友。 我諗啱啱，如果你係啱啱，可能好似我咁由科音戒毒咁樣，即係去完啲教育嘅機構出翻嚟啦， 我想一开头是怎样都要有个过一个冷河同你的朋友。 嗯。 即是不可能这么 疏远少少先。俾啲时间空间。 要 unfriend 佢哋。 两个礼拜就失咗手啦。失咗手嘅第一刻即係你知道第二朝起身啦吓。个感觉系哇正啊。我仲 ok 喎。定系用咗一年时间尝试戒毒。我又点返啦系边一种啊 我又冇乜话即係觉得系一年时间戒毒又点返我就觉得我继续搵到份如果我搵到份嘢就继续做住又唔使加重屋企嘅負擔，我自己 handle 到我嘅吸毒嘅使費，咁咪 OK 咯。 即係嗰陣時已經係諗緊繼續吸毒啦， 即係可持續吸毒嘅。 冇錯，嗰陣又咁樣諗啊，即刻。 咁點解又可以斷得翻呢？ 遇到第二次係因為有個車禍啦，自己咁啊，因為毒品啦，吸完毒又揸車啦，拉好多人啦嗰陣。咁我自己又俾人拉咗， 係 咁樣就。好庆幸呢又再俾我去多一次一个 方 戒毒。就唔係戒毒所係方戒毒。就係一个感化咁样再去入方戒毒。 几耐呀嗰次留咗药 都係一年。 一年。 都係一年。 但今次嗰个结果有冇唔同呢 结果就唔同咗啦咁当然。 係点呢 就嗰一年呢就入去其实同样嘅地方同样嘅生活但个想法唔同咗。因为啱啱都有介绍过嗰个福音戒毒啦，咁就唔系再谂啊入去唔吸毒就冇问题啦，就谂翻上一次入完去之后出翻嚟面对嘅嘢，啊点解会令到自己重吸呢系咪缺少咗啲咩呢咁就开始接触，亦都更加放心机起个信仰上面啦。啱啱又讲福音戒毒啦，但系自己其实好细个都信咗。咁、但係又冇一直冇嚟到啊咁樣 行遠咗同佢 係啦咁第二次再入去福音戒毒嘅時候呢咁就接觸返信仰啦咁亦都將自己喺第一次戒毒出返嚟咁快就失手喎、啊嗰啲位呢點樣去強化佢呢亦都有啲目標俾自己啦咁樣咁、所以就今次就行到而家囉。 係我哋成日講話心癮呢唔單止係話嗰個毒品帶俾你個心癮、可能仲係你心靈上有冇第二啲嘅信仰啊一啲堅持啊、你嘅人生想點行呢你搵唔到嘅話呢咁你咪搵晒呢啲英文字母填補囉。唔係 K 呀、A 呀、BC 呀齊晒落去㗎啦。咁、但係而家你呢唔單止係自己好返喎你仲幫返人喎。你而家擔任緊嘅呢一個職位咧，係咪就係一個導師，就勸翻其他朋友仔，喂，苦海迷途，快啲回頭是岸。 其實都可以咁樣講嘅、 嗯， 但係對我自己嚟講咧，我覺得我都未必真係喺度幫緊人嘅，只係俾人哋有多一個選擇，有榜樣睇。其實我以前都係咁、哦，即係我以前都係一個吸毒嘅喎，阿新都係吸毒嘅喎、啊。我究竟點樣做咧？其實可能佢哋好多都。啊！究竟我應該點樣開始？我係咪入完嚟就得呢咁樣叫同佢同行咯，一齊去跨過。係 我啱啱想講啊，你呢個同行咧，對於佢即係一啲想戒毒嘅朋友嚟講，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因為你都係一個過來人啊嘛，所以你嘅經歷咧，對於佢哋嚟講應該好大嘅影響，好大嘅感化佢哋咯。 所以其實你聽到阿生呢個故仔之後咧，你會知道即係朋輩嗰個力量咧，其實基本上就可以話。你想揾兄弟嘅，你唔使食摇头丸噶嘛？你出到嚟有咁多朋辈嘅辅导员帮你手咧，嗰啲咪就系兄弟咯。 系 啊，系啊，你想话即系要有一种即系心灵上面嘅支援嘅话，唔使揾 K 仔，唔使揾兵嗰啲嘅，你亦都可以喺信仰上面咧，喺其他地方嗰度咧得到呢个心灵嘅支援嘅咁样。最后咧，我哋净系想劝你一样啫，都要努力做运动、哦。其他我哋唔讲啦，做兄弟嘅，其他唔讲啦，努力做运动， 健康最紧要， 健康人生好唔好？ 我都会尽力做下运动嘅。 好啦，今日我哋多谢晒阿生 ，thank you。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空show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道。 看散落的行李，此刻是否并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路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啱啱听过咧，有邓紫棋嘅《平凡天使》，其实讲乜嘢同行抗毒啊？你讲下我呢一度都唔知而家几兴奋啊！ 我 啱啱 想讲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阿祖祖咧而家咧又趁机会咧，尝试下嗱，而家咧我而家影，冇咁到。 哎，你睇你几冇用啊，系咪已经要我啊按埋 panel 噶啦，已经仲要叫你揿个掣啊，拍个 video 都录唔到，搞到而家好似好恶咁样，系咪？ 影紧佢直播嗰一刻啊，佢真系史无前例，今次系第二次啊， 系、 okay, 好， 因为咧我今日系一个更加大嘅挑战嘅咩咧？因为我而家首先要读个 M script 添，系啦，哎呀，你知咁搞我，哇嗱记大家记住啊，由于呢个九龙坑山发射站咧进行紧呢个泥喉嘅检修工程啊，稍后一点到两点期间啊，本台 FM95.3 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短暂嘅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消息啦吓。 佢震晒啊！ 佢未到震晒，因为咧我今日要 on panel， 最重要嗰件事咧，喺一阵间去新闻嗰啲掣咧系由我去揿噶。 嗱，点都要有第一次嘅。嗱，剩翻嘅而家十秒嘅时间啦吓，佢准备有几个掣要揿啊，睇下佢有冇甩漏啦吓。炒唔炒粉就靠你啦吓。 好仔啊，我唔想顶咗你个位啊吓。嗱，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吓，听日再同大家见面，风中快活人啦吓，拜拜。